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早上 ，hello， 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六点钟至到七点钟嘅时间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出边28度，咁啊好啦，我哋嘅天气显示屏咧就好干净，即系又冇乜雨水，又唔系话好热咁样嘅，不过咧都系出边都开始热热地啊吓，咁嗱头先翻工嘅时间咧，咁啊喺路上面都觉得咧。即好似睇一幅画咁样啊，上天咧调校嘅颜色咧，有阵时都几靓。仲未去到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又唔系入黑，咁啊有一种虽然都有啲烟霞，咁但系呢一种灰灰地又有少少阳光渗出嚟嘅颜色咧，都可以话系正在帮我嘅眼睛喺度按摩啊，系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其实船仔都翻咗嚟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点样谂一个家庭呢？呢、這个家庭咧，其实都唔系好难谂，入边系有啲乜嘢成员喺度嘅。一般大部分嘅家庭啦，可能都系又有自己嘅爸爸妈妈，可能又有啲兄弟姊妹。虽然而家咧都少咗会有兄弟姊妹噶啦。咁但系咧，有阵时真系嘅，其实一个家庭入边咧，少咗边一位嘅成员都唔得。喺个茫茫大海入边啦，如果少咗一滴嘅水，可能你唔会好觉；森林入边少咗一棵树，你又觉得冇乜所谓。但系谂下谂下，就好似个家咁样，如果少咗任何一个人咧，原来都系影响好大噶。又或者喺你人生入边又少咗好多嘢，例如少咗你嘅梦想啦。你亦都咧会缺乏咗咧就系奋斗嘅一颗斗志，又或者当你缺乏咗一啲同人哋相处嘅方法，你发觉身边亦都会越嚟越少你嘅伙伴啊！好彩啊，我咧喺晨光嘅听众听翻嚟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原来大家咧都好好嘅。大家咧每一样嘢咧都会尽力去到守护嘅。咁如果今日星期五，虽然咧叫做 Happy Friday， 同你讲你需要守护嘅东西，要好好守护嘅时候，你心入边第一样谂到嘅会系乜嘢呢？早上6:12，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张学友加上陈奕迅，同舟之情。 这小岛走下去，狮子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断聚，一家亲亲都有事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少不免会疑虑，亦挥不舍下去，不扭向江道处是名句，心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热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只需看见有你在旁。多想再次凝聚，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出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有生命发光，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 信每个信任眼光。才是只剩下这共聚，抛弃区分求共对，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行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惘，在风雨中抵抗，才知胸襟多宽广，还有希望能前往，还有亲视眼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惘，虽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十七分，你哋好 ，Hello Hello。一齐望望天气咯，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33度，即系都系热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哎呀，而家雷暴真系唔讲得少，随时劈入屋。好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炎热嘅。28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91%，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就低至到中啦。二至到四嘅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见到出边啲烟霞都知啦。好啦，今日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揭揭报纸啦噃，揭啊揭揭啊揭，哎咪住，揭到呢一版，停一停先，因为讲到咧就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咧，有一个最新嘅建议，咁啊话到咧就系将元朗锦田祠堂村嘅一个叫做邓伯求故居啊连升两级。去到一级的历史建筑，并且就将有近150年历史的中环炮台里的炮嗰啲个台阶啊，同埋呢个栏杆评为二级历史建筑。好，即刻唔喐得。好啦，咁啊系较少数咧，就系非楼宇可以获得咧就建议嘅历史建筑评级嚟嘅。咁啊，当局亦都会就呢一样嘢进行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咁啊俾古迹。会嘅委员会啦，考虑是否咧接纳当局嘅建议嘅。嗱，咁下个星期四即系八号啦，六月八号嘅时间咧，佢哋就会倾下噶啦噃。好啦，根据翻啲资料就话到，邓伯求故居咧系由新界嘅乡绅，咁啊邓伯求咧喺二十世纪初咧就兴建嘅。咁啊，佢坐落嘅一个地方个祠堂村咧，就并没有咧锦田一带嘅村落咧常见。一个咧就为咗拆匪啊嘅一个围墙啊，故此咧呢一个嘅叫大宅咧，咁啊加建嘅守卫咧就更加犀利啦。嗱，文件形容啊，邓伯求系本港成功嘅商人嚟噶，咁啊喺1930年担任咗咧就系粉岭嘅农业会理事，咁啊第二年咧亦都出任咗咧就系医院嘅主席，咁啊去到1934年嘅时间咧就获得啊委任元朗商会嘅主席。咁佢曾經亦都喺1924年嘅時間咧，就代表錦田鄧氏家族咧，就向政府請願嘅噃。咁最終咧就叫做拆遷至到咧吉慶圍嘅鐵門咁樣。今日佢除咗係商人之外，當其時亦都係叫做殖民同殖民地府殖民政府個關係咧都相當之好嘅。咁曾經亦都頒授過一啲嘅榮譽 壮噶噃。咁啊，1937年咧，咁啊，亦都获得一个叫做英皇加冕勋章。咁嗰阵时啊，港英时期啦，所以有呢啲勋章。好啦，咁啊，睇翻呢个评审咯。咁啊，评审咧，佢哋就会认为啦，其实啊，另外一个中环炮台里嘅台阶啊，同埋呢个栏杆咧，就好有呢个文物嘅价值噶。咁啊，希望咧就将呢一个咧就评为二级历史建筑。咁啊，根据翻当局嘅资料睇翻啦，咁啊，炮台里嘅台阶同埋佢栏杆咧，就喺几时起嘅咧？1877年。咁啊，到目前为止咧，就146年嘅历史噶。咁啊，亦都系即系政府拥有啦。咁啊，我都觉得厉害，140几年咧，其实即系我哋都几代人噶啦。咁啊，都可以继续保存到今时今日嘅话咧，咁即系佢一讲完嘅话咧，喺呢个炮台里嘅位置，我都有兴趣咧去嗰度望一望睇一睇，又打下卡。不过都应该好多人咁谂噶啦。咁所以打卡咧都要睇下附近有冇好多人啊，会唔会造成阻塞啊？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孔益船船仔翻咗嚟啦，今日咧晨光嘅周末好去处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巨型橡皮鸭啊。嗱，之前都讲过啦，因为其实2007年咧，佢已经开始环游世界啦。咁2013年嘅时候都嚟咗香港嘅，咁好多人都去睇下佢。咁但系点解今日要讲咧？因为原来咧，佢终于宣布咗究竟几时可以见到佢真身啦，同埋喺边度可以见到佢嘅。咁就会系6月10日，咁可以喺维港咧见到佢哋啦。因为今次系有两只好可爱嘅橡皮鸭啦。咁另外咧都喺维港嘅，咁希望咧可以用橡皮鸭就散。橡皮鸭咧就去散发呢一个艺术嘅治疗力量嘅，咁我见到都觉得几开心啊，因为个童年回忆咧好似翻晒嚟，好似仲记得自己细个冲凉嘅时候咧同鸭仔玩，但今次就变咗海上面嘅鸭仔啦。而最特别系乜嘢呢？啊，今次佢哋都别出心裁，因为就算系可能之前就系海上面啦，今次咧就又埋去边度咧？又埋去港铁站啊！咁就会有去18个嘅港铁站咧陪大家翻工翻学嘅，咁18款有造型啦，已经喺唔同嘅港铁站噶啦，好似中环啦、金钟啦，咁有啲可能就生活社区啲嘅，譬如彩虹咧都可以见到佢哋嘅，咁已经好似有噶啦，咁所以寻日睇到有啲 comment 咧就访问咗啲小学生，啲小学生好得意，佢就话啊好开心啊，我觉得啲鸭仔好得意啊，咁样同妈咪讲咁样，咁我觉得好得意。因为呢其实你諗起啦，我就諗下，其实香港呢真係一个好繁忙嘅地方啦，你会觉得哎呀点解好似个个都好辛苦咁样，咁但係而家就见到一隻鸭仔呢可以陪住大家呢，由夜晚到而家呢都可以活得开开心心啦。 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光泽，记住无惊怕。天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 跟你白头 AP 潘宇谦， 别陈卓妍，迟啲咧翻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或对抗，并认为双方可以合作解决例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拜登在科罗拉多州出席军事学院毕业礼致辞时表示，美国准备好与中国激烈竞争，并会维护自己和伙伴的利益。拜登在演讲中以俄罗斯和中国挑战为例，警告毕业学员，他们将在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中投入服务。拜登强调美国人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他说，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通过入侵乌克兰来破坏北约，但是北约更加强大。他说，最近芬兰的加入令北约进一步增强，很快瑞典亦会加入。菲律宾和日本及美国展开三国首次海岸防卫队联合演练。日本海上保安厅长150米、排水量6500吨的秋津岛巡逻船和美国海岸防卫队大型巡逻船斯特拉顿号昨日驶入马尼拉港，是首次有美日巡逻船同时被派往菲律宾。日本共同社话，考虑到中国在南海加强活动，三国力图强化合作。今次演习为期一星期，地点位于面向南海的吕宋岛巴丹半岛以南海域。报道话，日美两国通过提高菲律宾海上保安能力，加强对中国海洋活动的威慑力。中方多次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和东盟国家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有意愿亦有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无需域外势力介入。在本港，警方昨日在旺角反罪恶搜查多处地点，并捣破赌档和卖淫场所，拘捕多人。警员在砵兰街一座大厦破获怀疑非法钓鱼机赌档，拘捕七名男女，其中一名54岁男子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警员亦都喺一座大厦捣破怀疑卖淫场所，拘捕一名66岁涉嫌经营场所嘅男子。另外，警方喺洗衣街同埋豉油街嘅游戏机中心拘捕两人，其中一名35岁男子涉嫌管有第一部毒药。警方又发现两名被通缉人士，其中一名15岁男童涉嫌袭击致他人身体造成实际伤害。另一名33岁男子涉嫌欠交罚款。警方在长洲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拘捕一名42岁男子，扣查一部怀疑电动可移动的工具。特遣队人员寻日在长洲兴隆正街发现一名男子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以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没有第三者保险和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拘捕这名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天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电台的节目又有趣又有资讯性，其中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星期六问责。啱今年呢是香港电台的95周年，我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公，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啊。其实由拍拖开始到而家结埋婚，你每次写俾我嘅信咧，我都有好好保存住噶。不如今次轮到我写翻俾你啊！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微电香港啦。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同埋仲有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28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9%嘅，咁啊，都有唔少嘅人咧会觉得朝头早咧都热热地啊，咁啊系嘅，咁啊自己饮翻啲凉少少嘅嘢咯，例如饮热柠茶，你都摊冻啲先至嚟饮咯，呢样嘢紧要啦吓。 嗯。我想講咧，好搞笑呢個樣。我咁啊想講下咧呢一個嘅月入中位數啊。 嚇，會月入中位數、啊。 係啦，因為咧原來綜合住户統計調查，即係我哋佢按季嘅報告出咗啦。 嗯。 咁就講乜嘢咧？就講啊，究竟每一個月嘅就業人士，佢哋每一個收入係大概係幾錢啦？ 哦。 啊，佢哋翻幾多個鐘頭工啦？ 嚇。 有邊一個行業係特別，即係叫做揾錢啲咁樣？ 哎呀，我最想知就係邊個行業係揾錢啊！我記得以前咧睇過一啲，唔好呢個好似外國個睇嗰個，就話啲係做 IT 嘅人咧就揾錢越嚟越多嘅。我記得喺腦入邊有個咁樣嘅印象嘅，係咪㗎？而家有冇啊？呢個？ 佢就冇寫 IT 嘅，咁但係咧佢就講主要就係金融業同埋保險業。 哦，因為呢個香港㗎嘛。 係啦，呢個香港嘅。咁另外就係公共行政啦，咁社會及個人服務，咁就會係下一個 ranking 啦，就係 傳媒就應該十大都不入啦。 咁我諗我哋都係十大不入㗎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幾得意嘅位咧，係原來咧，譬如呢個。叫做時啊，我究竟我哋工時係幾多？嗱，你估計一下七日中位數啊，七日我哋嘅中位數究竟係做幾耐嘢咧？ 七日即係個工作嘅時數係嘛？ 係啦，七日一個禮拜可以做幾多嘢？ 如果一日係9個鐘頭嘅工作嘅話咧，咁啊9×5=45啦。咁禮拜六我當翻半日嘅話，我覺得都應該係隨時去到近48至50小時。 OK， 嗱呢一个咧系叫做最多嘅。 啊，最多啊？ 系啦。 哎呀，你睇我一谂就谂呢啲啦。 系啦，嗱反而咧原来 我应该学下点吞扑噶。 系啦，应该学下点吞扑，咁样搵下啲咧有冇5天工作时数嗰啲咧，咁就唔使，因为我估佢呢一个计算咧就系已经有好多公司唔系用6天工作或者7天工作啦。 吓， 即系佢个唔系跟 shift 啦，佢咧系话七日入边咧应该只系做40个钟。 嗯。 咁所以就即系翻5日咯， 系啊系啊啱啊， 系啦。咁但系佢话翻得最多咧，反而就系零售啦、 住宿同埋膳食服務嘅。 哦，因為呢啲都近乎係服務性嘅行業。係 啦，咁佢哋真係要翻多少少，就要翻48小時。 咁其實譬如運輸業都係㗎，佢哋都係即係搬嚟搬去又搬人又好，即係載人又好，或者搬貨都好咁樣。咁其實佢哋都係好服務嘅喎，佢哋個工時都長嘅喎，應該。 應該都係長，但係我諗佢呢一個係計算最長嗰啲，或者係可能我都唔清，因為我可能唔清楚運輸業嗰個運作，可能佢哋唔係一次過係咁接單㗎嘛。 哦， 可能佢中間會唞下咁樣，可能佢哋 freelance 咁就唔需要個 working hour 咁長。但係譬如零售咧，因為我以前細個係好似講到好大個添，自己細個有做過零售業啦。我做咗一個月之後咧，我就唔做啦。咁嗰個零售係咩咧？賣衫嘅。咁就企喺度。 賣衫嘅。 係啦，賣衫。我覺得個 main point 係要企咯。因為一企咧，其實我已經係 part time 喎。咁我企咗5小時，因為我覺得好攰。 哦，我有聽過啲 sales 講話，哎呀，我隻小腿咧好容易啲血管啊，又曲張嗰啲咁樣。係 啊，咁就我條腰有少少痛喎，真係好嗰時有少少啦。因為企咗好耐，一企連續幾日咁樣企。一开始佢系劲惯，咁但系当然咧过咗少少之后就惯啲咁样，但我就喺度谂啦，哇！如果做全职嗰啲，一日企8小時， 仲企咗咁多年， 仲企咗咁多年，真系觉得好厉害呢啲。 系啊， 但系我又最后屘就揾咗份可以坐嘅零售。 哦，咁又系嘅，即系呢一类型嘅工有好多嘅工种咧，其实大家嗰个嘅工作嘅时间好多时候都几难计算啊。即系头先讲咗个 point 就系，因为例如好似我咁样咁电台嘅工作，咁晨光虽然到10點，咁但系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我成日发留堂啦，留到好晏嘅，咁有时候可能啲嘉宾时间又要迁就啦，做訪問啦，資料搜集啦，做混音啦咁樣。咁有陣時候就算翻到屋企咧，我都要即係譬如尋日夜晚咁，我收到啲 VO， 咁我都仲要做 mixing 噶嘛。 係啊係啊，係 啦。咁呢啲咧又唔係話一個，咁我其實嗰個都係公事嚟嘅喎。 系啊， 但我人就已经可能翻咗屋企咧，即系5點幾6點啦，翻咗屋企啦。咁但我仲又要开电脑，快啲 mix 咗佢先咁样。咁呢啲都系好难去到计算嘅。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啲叫做新嘅一辈啦，其实大家咧对于打长工嗰个嘅感觉咧，其实亦都冇以前我哋上一辈咧嚟得咁紧要啊。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咧，翻 part time 其实都有好多好处嘅。咁当然嗱，上一辈一定会话你翻 time 冇保障啊， 系啊系啊系， 好多嘢都唔好啊，突然间会俾人炒啊，有好多呢啲考虑嘅。咁但我发觉而家有个趋势咧，就系新嘅一代咧，其实佢哋就唔系好介意翻 part time。如果我唔够钱，我咪翻多几份都系翻 part time， 都唔想咧就系绑住自己，因为佢哋觉得咧。生活咧係應該要係懂得去到享受嘅， 係啊係係，我都認同嘅，即係我都有。 因為你就係後生嗰輩 啦，因為我就係嗰輩啦，我都係打算即係可能畢咗業啦。其實我都唔肯定嘅，當然呢個係希望啫，係啦。咁就可能一次過做幾份工，咁但係嗰幾份工咧係唔同嘅性質嘅， 係 咁可能有啲係市場策劃嘅，咁有機會做主持嘅咁樣，我會覺得冇咁悶啊。 哦， 因為我覺得翻一間公司你做嘅嘢，可能係好恆常性都係嗰一堆工作， 係 咁。是我会坐不定，我觉得我就宁愿慢慢来。咁同埋我觉得呢我屋企人呢或者身边嘅一啲长辈都会喺度谂，咁你做兼职你咪升唔到职囉，即係对你个长远个工作发展。 佢哋咪一定会咁諗囉。 係啦，但係我会觉得唔係囉，你嗰个工作发展系点样定义系你自己嘅，即係譬如有人呢系做 part time 做市场策划嘅，咁当佢做多好多个 project 之后，咁佢咪可以自己开公司囉。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叫升職噶嘛，我變咗老闆添， 提升咗自己嗰個嘅工作實力啦。 係啦，我反而覺得係呢一樣嘢咧，係咪喺呢個社會生存到一個重要啲？ 都係嘅，咁社會嘅生活方式不斷改變啦，同埋而家我知道有，即係我都識得其他嗰啲後生仔女咧，佢哋同我講就係點解佢哋咁中意做呢啲嘅 part time 咧，係因為做好多份唔同種類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學咗好多唔同範疇嘅技巧，咁然後就將佢融會貫通咯，咁啊變咗係佢哋自己一個喺社會上面嘅生存之道啦。咁我覺得其實不無道理喎，反而如果你淨係打一份長工，而嗰份長工只係可以喺你自己嗰個嘅工作崗位上面學習嘅話咧，你所學到嘅嘢有機會只係局限喺你嗰個工種入邊嘅，咁就會比較上少咗啦。 咁我覺得所以大家有大家嘅想法咯，即係以前嘅嗰個想法就話、是，咁你有個好嘅老闆，佢就可以養你一世噶啦。 係， 其實唔係話錯嘅， 係都唔係錯。 係啦，咁年代但係又改變咗啦，生活方式亦都改變咗啦。咁而家有咁多，譬如我哋用電腦或者用網上面嘅搜尋、嗯，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嘅。咁、嗯、所以我覺得唔同年代咧。要因應住唔同嘅環境，就改變自己嗰個生活嘅方式。 因時制宜， 講得好啊！所以咧就唔係話一本通書咧就睇到老嘅，靈活走位咧就肯定係咁多個年代上邊咧必須要嘅一個生存條件啊！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未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从狂想到至今， 欢笑声音在远近。 从沙啦啦至今， 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水分开，有日再见。 早上6:48嘅时间啦，搵嚟呢一首嘅音乐作品，佢哋系温拿乐队嘅《由始至今》。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啊，日间酷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要注意啦。早上嘅时间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酷熱天氣警告在早上的時間就啱啱生效了，酷熱天氣警告早上的時間都生效了。咁啊，頭先阿船仔就話到好多工作啦，個時數啦，喂，仲有個中位數嘅喎，係咪啊？ 係啊，係23,000元啊。 哦， 係啦，呢個就係每個月就業人士嘅收入中位數嚟嘅。 係。 咁但係如果家庭住户每月咧就係29,500元啊。 嗯。 咁就比上季係輕微升幅嘅。 係，咁啊，希望大家嘅生活啦都可以過得舒服咁就好啦吓，咁如果唔得嘅，再继续努力，再继续加油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就系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早晨，早晨。 上次嗰啲未讲完咧，咁啊又走咗啦，因为 GPS 咧都讲到內地嘅北斗啦，歐洲伽利略啊，呢啲其實我哋就每一個電話咧，要同時最少可能收到4個嘅衛星嘅信號。 你幾好記性喎、啊，真係。 係啊，我細細個開始有個錯叫過目不忘。 我都記得上一集其實應該講得曬嘅，點解講唔曬呢？因為有人跳稿。 係啦，咁咪要講翻呢個GPS 啦。嗱，我哋一般 GPS 嗱，因為都講過個電其實都幾扯嘅。 會嘅，會嘅。 咁我哋一般嘅地圖咧，講緊手機入邊嘅地圖咧，如果我熄咗嗰個嘅叫做電信供應商嗰個嘅信號嘅話咧， 冇錯， 其實佢嗰啲地圖部分佢都仲可以啟動到嘅喎。 其實就有隻叫做嗰個 GOO 嗰個降管得㗎。 哦，你讲下， 即系估咩嗰个系啦，咁嗰个其实就佢本身可以俾你 offline 都有地图嘅， 系， 咁你可以预先下载咗 offline， 哦，佢系预先 download 咗先， 系啦，其实我哋喺香港，你点解有时候收唔到都有地图咧？因为你预先下载咗，你已经系，咁我哋譬如早年吓去到外国，大家我懵下懵下又唔识买卡，又唔知嘅话咧，原来嗰个地区就冇嗰张地图，用嗰個定位咧就冇咗，咁就後期發覺原來可以喺香港揀第二個地區可以免費用一個月嘅。 哦， 咁但係後屘有啲朋友話：，唉，唔使咁笨㗎啦，你可以去到買翻張當地嘅卡插落去就即刻就可以下載翻嗰張圖， 幾廿蚊咁樣。 買卡即係啲叫做 SIM卡嗰啲，或者 eSIM 啦，而家 係啊，即係哇，好簡單，真係方便到不得了。啊，講翻先，頭先香上集我哋講過個地圖咧。其實有張叫 HM20C 嗰張地圖，叫測量圖，將香港分咗16份嘅，咁你可以按翻你要嘅地區咧，就買嗰一份，有電子版嘅， 都係喺政府網站嗰度買嘅嗰個， 係啊，喺嗰個叫做測繪處，唔係嗰個叫做係測繪處，咁你上網揾就揾到噶啦，就打 HM20C， 咁佢就已經有曬電子版啦，有真實嘅地圖嘅盒，有黑白同埋彩色，彩色嗰張就正到不得了。27蚊港紙啊，即係27蚊。 咁我就如果係用翻政府呢個圖嘅話咧，咁我就 download 咗就放喺個手機入邊啦。 係， 然後我開咗嗰一個嘅地圖， 係， 跟住佢就個 GPS 都會著定還是我 嗰個係要有個即係有啲叫做 apps 啦，你要裝即係 放喺個 apps 入邊嘅。 係啦係啦，佢可以俾你自己 insert 翻一啲地圖入去嘅。咁嗰個就可以好輕輕咁處理到得噶啦。 哦， 一擺入去，咁佢就自己會對位嘅啦。 係。 咁你話我都係唔搞咁多啦，唔識啦咁。咁香港有好多啲好出名，都好受歡迎嘅 行山 app， 係，嗰啲唔賣廣告啦，不過大家都知㗎啦，咩香咩遠足乜乜係啦，同埋仲有個係 政府又有自己推出佢自己嗰個嘅， 政府叫 My Map Hong Kong， 係 嗰個咧就真係要讚下，嗰張地圖就超準， 係 咧 My Map Hong Kong 啊， 係啊，嗰個係政府嘅， 係。 嗰個真係超準到不得了，咁連嗰啲地界啊都得好清楚嘅。 係咩？咦，咁如果我要揾界石，我用嗰個地圖都得喎。 我又未試過。我點解？哎，揾人我哋就話呢啲咁有趣味嘅嘢。 係啊係啊，其實我自己行山咧，即係分享下，我都中意去揾界石，同埋揾以前一啲嘅村落嘅，因為你未必下下。你唔通上山下喺度操山咩？好鬼攰噶！咁有陣時啲位咧就會 即係地圖就未必有嘅，咁但係你會知道咧有啲界石位嗱，咁當然咧都要講佢啦。咁我都尚算係一個有經驗嘅行山人士，咁所以咧去到某一啲嘅位置嘅時候咧，你就會去判斷啊，以前呢一度如果有條村，我應該點樣去到落去啊？點樣揾啊？咁樣 哦， 係啊， 以前啲老師傅都咁講嘅。當你年紀大嘅時候咧，就中意揾舊事嘅啦。 係啊，揾翻回憶啊，揾翻喺自己出世之前發生嘅事情啊，想了解呢個世界更 加多。我都好中意睇嗰啲紀錄片咧，講下即係二次大戰啊、希特拉嗰啲嘢啊，點解會成個國家瘋狂咗啊？ 係啊， 陣間又睇香港過去嘅歷史啊，原來香港 跟住自己好多反思啊，和平嘅重要性啊咁樣。 呢個係嘅， 嗯。 所以我都好珍惜我哋而家香港咁正啊！ 哦，真係啊，呢、這個咧即又係又講句題外話，忍唔住。我成日同我仔仔講咧，我話其實我哋住喺香港咧，真係好幸福，因為最起碼我哋唔會經歷打仗。 係， 我同佢講話打仗，你諗下以前爸爸睇翻以前啲片咧，啲人即係食樹皮啊咁樣。我細個話爸媽都同我講話打仗食樹皮啊嘛，咁我哋同翻佢講，跟住佢想象唔到噶。其實我都想象唔到，但係起碼我接觸大自然多，我知道其實食樹皮係一件好慘嘅事。 咁我哋漁湖，其實我哋香港郊野公園咧，而家咪通山都係樹 啊。係啊。 咁我哋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好因為缺乏燃料啊。咁啲市民都要生活㗎，咁就斬咗好多樹。 嗯。 咁就冇法啦，嗰啲為求生存啊。咁後期先至再種翻嘅。 嗯嗯。 咁呢個就點解我發覺哇啲樹咁勁咧，咁多嘅咧，有時同啲村民 friend 度咧，咪傾到兩句偈。我僆仔嘅時候都邊有樹㗎？咁樣。 政府種㗎。 係，即係佢又不過佢哋嘅角度就係亂咁種嘅咁樣。咁我又即係佢意見啦，但我覺得其實漁護署咁多年都摸住石頭過河咧，即係要欣賞佢哋好勁抽。 係啊， 即係要勁抽，哇！即係要再賺多次，每次行山嗰啲石級路咧， 嗯， 即係各位聽眾，你哋即行嘅時候咧，下次你真係好好珍惜啊！每一嚿石頭都係啲師傅親手竇上去、 冚上去、 冚落去砌石嘅，喺隔離附近咧揾到嘅石就揾條擔挑啊，撬佢出嚟擺翻落去，砌上去嘅，係、用人手砌嘅，唔係用直升機吊嘅。 嗯， 即係你下次行過會見到有啲師傅喺度修路啊，正讚下佢啦，即係真係要讚下佢。 亦都有曾經參與過類似嘅活動，係好辛苦嘅，即係你見到一嚿石一個石級咧，佢竟然間係會佢刮靚個位啦。放个石头落去啦，嗡啦，压实佢啦。其实系你做一级石级咧，你都已经出晒大汗， 好犀利， 好辛苦。 好似渔护署都有啲个体验日咧，俾啲市民去参与嘅。 嗯， 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哋个网站啦。咁、即系我都觉得学呢个好好嘅亲子活动，你带佢去试下。 啱、喂，讲翻嗰个 GPS 先。咁如果你话我下载咗呢啲地图，我就可以喺个 GPS 嗰度用，即系 insert 翻入去某一啲嘅应用程式，咁我就可以用翻政府嘅地图都可以定到位啦。 政府嗰张地图就唔使 insert 张地图嘅， 嗯， 佢已经本身有噶啦。 嗯嗯 咁你可以即时定到位。 嗯， 咁有咩用呢？譬如你真系好紧急需要定位，譬如俾直升机啊，或者俾拯救部队啊，呢、个好紧要嘅。 嗯。 即係我哋上次都有講過，如果遇到意外事件發生嘅時候咧，第一件事最緊要係懂得定位。 嗯， 你因為山頭嘛，如果你唔係靠個隔網坐標咧去話俾人聽你個位置咧，就真係啲禮計 嘅。嗯， 即係喺個山頭隔離啊，或者喺可能喺咩都乜都，即係咩獅子山下邊啊，好闊噶嘛。 嗯， 所以嗰、我哋叫做 MGRS 啊。 嗯， 個 MGRS 叫做軍用方格網參考系統。 嗯。 咁嗰個就係幫我哋喺用隔網嘅方式幫我哋定位嘅。 嗯， 其實我哋 即係睇下喺邊個格入邊咁樣。 係，咁我哋其實喺啲標距柱上面咧都有寫到呢個字。 係， 即係大家成日以為就 group reference 隔網咁樣，其實佢即係可能係西貢嘅啊，當城門水塘， 嗯、 就可能KK 一扎數字咁，嗰扎數字咧就其實係我哋講緊嘅隔網座。 嗯，咁係啦，嗰個標距柱咧就即係除咗有嗰啲譬如咩M 一百啊 ，M 一零一啊，呢啲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嘢睇噶嚇。 係嗰扎數字就係我叫做隔網坐標。 嗯， 咁你手機裏邊咧都可以 set 翻呢樣嘢嘅。 嗯， 即係有啲 GPS 嘅apps 啦，或者頭先我哋講緊嗰啲行山嘅 apps 啦。 嗯， 又係聽眾你可以喺翻嗰個叫設定裏邊撳翻個掣。 嗯， 揀翻幾樣嘢，一定就揀翻個叫做UTM。 UTM 就係叫統一雲麥卡托同網。即係我哋得我哋 急口令嚟嘅呢個，可唔可以講多次？統一咩話？ 統一橫麥卡托圖網，即係簡單啲嚟講， 再講多一次， 統一橫麥卡托圖網， 好嘢喎！ 我听完三次我都噏唔到。好啦，咁跟住咧，嗰、那个网啦，有咗个网啦， 咁呢个就全世界用紧隔网嚟嘅， 系 即系好似睇搭地铁会有张街道图，左至右 A B C D 数字一二三四，咁只不过麦卡托喺以前用投影方法将个地球掹开咗、 哦，人名嚟嘅麦卡托啊， 吓麦卡托系麦卡托，即系仲将嗰个摊开咗佢，分咗1200份，咁嗰个就系隔网啦，咁全世界唔会重复嘅，咁香港就位于49Q同埋50Q呢两个大风格里边，咁跟住再细分咧就，哇咦好大个格，咁就再切细佢，咁咧即系但系后屘发觉都系唔系比较麻烦，因为系一扎数字，咁所以就用咗军用方格网，就用两个英文字母取替嗰啲格网， 哇，啲书包抛死人啊！ 诶，咁嗰啲揾食噶嘛，咁都梗系要讲下， 咁啊更加好啦，即系等我哋听众都知道，原来呢啲嘢喺山系嘅地图，原来系咁嚟嘅。 系啊， 咁你知道咗点嚟嘅时候，我哋先知道会更加嗰个应用啊，或者应用上面我哋有啲咩叫做嘅窍门可以。 所以下次你报个隔网嘅时候，记住要加前面嗰啲两个英文 英文字母。 如果唔系嗰扎数目字咧，就只系电话号码嚟嘅啫。 吓、啊，咁我哋就知道咗咧，嗰扎隔网到底有啲咩用啦吓。咁啊，转头七点钟之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早上啦，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早上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拳龙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啦。 点啊，小白？ 另外咧就系仲有阿姑喺度啦。 早晨，两位做乜咁焗鞋啊？吓、 啊，开心啊，见到阿姑。 咁唔使焗鞋啦，可以笑出嚟嘅。 可以，所以同听众分享咯。就正如我哋头先喺开麦之前同阿、其实时间虽然短啊，得十几秒时间，已经同阿姑练咗拳啦。我哋 系啊， 冇 和平 和平，系咪练拳都和平噶嘛？我运动嚟噶嘛？ 就练拳唔好和平嘅， 系咩？原来你系练啲暴力拳噶？ 俾人打，俾人打。 哦，系咩？ 哦，原来系咁。 你就系传说中嘅沙包姑。 冇拎到沙包呢样嘢，啱啱新闻先出完。 哦，系好啦好啦，咁啊讲翻交通啦吓。 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油麻地嘅弥敦道有渠务工程进行，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慢线封闭。另外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都有工程进行，去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嘅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就系咁多啦。 咁啊，二通行继续行啦，就冇问题啦。等紧其他嘅隧道都系继续咧，就实施埋啦。 冇错。 咁啊，到时咧就啲车就都周围捐，咁啊又唔需要咧。就是停车收费都是好事嚟嘅， 唔止隧道建，即系呢几日都顺咗啲。 系嘛，咁啊好啦，咁啊如果迟啲嗰啲雪糕桶啊，拎走埋嘅话，咁啊更加理想啦。 系啊，当然。 虽然前日咧就出现过嗰啲，因为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个，就系、是、嗰个 push 个推送，即系嗰个叫做收错 通知嗰、那个， 系啦，通知嗰个就推送错咗 ，push 错咗， 好多 系啦， 推咗好多嘢俾你， 系啦。咁其实嗰阵时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再发生啦。不过我嗰阵时嘅做法咧，就系当我收到啲通知就是，就系话其实有唔同嘅车牌，有其他几架车牌咧，就唔系我嘅，咁都话曾经过个隧道，咁而收钱咁样。咁我嗰阵时见到嘅时候，咁我觉得啊！又会点解会咁样咧？嗰啲车又唔系我嘅咁，我嘅做法咧就系第一啦，因为平时我过嘅时候咧，又会有三个步骤嘅，会有三张单嘅。第一喺翻二通行个 app 嗰度，你会睇到好清楚自己有冇付费啦。 系， 如果你即刻去系咁揿，侧边个驾驶人士系咁帮你揿嘅话，你就会见到咧开头就有一个叫做代付款。 跟住好快脆咧，会已经用你自己摆低咗俾易东行嗰个嘅付款方法咧，就俾咗钱噶啦，咁样系啦。咁我就系用呢个方法，咁我哋都睇住佢，哇，好快俾咗钱啦。咁所以易通行个 app 咧会第一张嘅单，第二张单咧，因为我系用信用卡俾钱嘅。咁所以咧，銀行亦都會 send 個 text 俾我，即系 send 個短信俾我。 無卡付款、那個， 無卡付款啊！你誒啱啱誒俾100蚊咁樣，咁我收到第二個啦。第三個咧就我 email 咧不斷係咁俾呢個易通行咧就轟炸，但係好事嚟嘅，因為我每一個隧道佢都有分張單俾我，咁又有個 email 去到做傳根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前兩日嘅時候，我嘅做法就係、是、啊，我見到呢一個咧，佢會唔會推送錯咗咧？咁我就自己 check 翻個 app 啦，check 翻個 email 啦，發覺係冇收到我錢嘅，咁我就安心啦。咁啊呢啲即係只係系統嘅少少錯誤，咁啱啱 launch 咁。 一定會有少少沙石嘅， 係啦。咁我覺得情有可原嘅，咁咪繼續做好咯。咁其他隧道之後又唔好再發生，咁咪得咯。 好快嘅，會優化嘅啦。係今個月，其實今個月嘅事嚟嘅啫嘛，三條隧道通行，所以都係要少少時間磨合啦。咁都俾少少時間去，我諗好快搞掂嘅。 我都相信好快搞掂，係啦，技術嘅嘢撳幾個掣，搞掂。係 啦， 通常都係咁嘅。 冇錯，係 啦。有冇啲咩同我哋講下交通嗰啲咧？ 今日你冠名贊助噶嘛個主題，嚟早幾日大家。大驾光临我哋 office， 唔好咁讲咩大驾光临，吓死啲听众，晨早流流 嚟我哋交通组 office 坐，系啦， 咁发现咗，因为我都想睇下你哋交通组有冇啲新仪器啊。发掘一下点样攞啲新资讯俾听众啊嘛， 仪器就冇嘅，都系靠部电脑同埋一啲镜头咁样啦。然后你就突然间咧见到我哋用某个搜寻引擎嗰个地图嘅电脑版，咁、下面有 同名嗰个搜寻引擎咯。 唔系啊， 嗰个啊， 我冠名赞助系咪啊？冇关系，冇关系。咁跟住下面就有条巴， 系 你就咦呢、這个系咩嚟噶？ 嗰条巴电脑版本啊吓。 是电脑版， 电脑版本 系啦，咁就有几只颜色啦，就系你睇路况嗰几只颜色嚟嘅。咁跟住我就同你讲，哦呢、這个咪哦绿色，跟住红色就代表唔塞车到塞车咁样啦。 系即系本身个地图都会显示嗰几只颜色，佢下低咧仲会有条巴嘅， 做少少解说咁样。 系啦， 然后我即场示范话，哦其实咧呢、這个仲有个功能嘅，就系可以推估到咧大概同一个礼拜嘅唔同时间，咁佢大约会个车流量系几多咁样嘅。咁讲翻呢个地图啦，咁呢个地图其实咧就系、是、好，原来都一段历史噶啦，原来系2005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呢个地图噶啦。 哇，咁耐噶啦， 系啊，原来去到2007年咧已经有呢个路况功能噶啦，都其实系16年前嘅事嚟噶啦，如果有路况嘅话，咁其实佢如果估算路况咧，系有几个方法嘅。咁第一就系而家就用你嘅电话啦。咁你嘅电话咧就系分别系佢会睇到嗰个地方嘅电话用紧呢个地图嘅密度，同埋你个电话嘅移动速度，就系咧如果密度就话，譬如你开住个地图啦，咁你应该会俾佢取用到你现时嘅位置嘅。咁如果同一个地方越多电话，咁佢就会觉得哦呢、這个地方应该系塞车， 哦， 先至会有咁多人 jam 咗喺度。 佢就系用呢个方法去到估算嘅。 系，仲有几个方法嘅。 仲有几个方法啦，卫星当然系其中一个方法啦。 冇错，咁试过咧，德国咧有个行为艺术家开住99个电话，开住嗰个地图啦，然后摆喺架车仔上面，然后佢咧就拉住个车仔，制造一个咧好似塞车嘅假象。咁其实就冇嘅，就系佢见到个地图睇到哦。嗰度有咁多电话， 哦， 一定系塞车啦、 啊。有趣，呢、這个都有趣。 咁另外咧，移动速度啦，你个电话，如果嗰段路行50，然后你部电话突然间行30咁样，佢就会觉得、哦，嗰度应该系有啲嘢， 哦， 令到你部电话慢咗， 系， 咁就应该系塞车 啦。呢、這个就佢嘅原理啦，哦， 系啦。 咁佢嗰条巴咧，其实有啲咩用嘅咧？ 佢嗰个 系咪可以用即系估算其他时间咁？系咪都有？ 系啦，佢有估算，佢会分析翻咧以往嗰段路嗰、那个时间嘅车流量嘅。咁譬如话咧，佢会同佢旗下嗰个 AI 公司啊、即系 Alpha 乜嗰间公司咧，佢就会利用一种叫做图形神经网络系统嘅学习技术啦。咁佢会分析嗰个大范围嘅车嘅 过往嘅流量或者即时嘅流量。 系、哦、简单啲嚟讲啦，即系话如果我哋用电脑版本嘅呢个地图嘅话咧，佢、下底有条巴嘅，咁亦都有个时间喺度嘅。 系、 咁我哋就可以，例如而家就朝头早七点半啦。咁、假如我去旅行嘅，咁、我去例如我去日本玩，系啦，咁我就想知道啊，到底喺东京九点钟嘅时候，佢呢一带嗰个挤塞嘅情况系点，我就可以用呢个地图去到大概估计得到平时佢哋嗰个九点钟嘅塞车情况。 系啦，嗰、个就叫做一般路况、你喺电脑版可以拣嘅，咁佢就可以分析到嗰个时间路况。咁再加埋咧，如果有当地嘅交通部门，譬如话喺伦敦，咁佢伦敦交通部咧，佢就会俾翻啲資料，可能話哦嗰段路係突然間整路或者點樣，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嘅。 有嘅有嘅有嘅。 咁咧就再各方面做分析啦，加埋嗰啲大數據，咁就分析到佢個路況啦。 啊，咁大家就可以試下用呢個地圖呢啲嘅功能啊嚇，咁安排係啦，科技善用佢哋，咁啊好好籌劃一下自己嗰、那個即係、出行嘅行程咯。 冇錯， 非常好嘅提示， 方便 方便方便。好，唔該曬阿高， 唔該曬， 咁啊傾傾下嘅時間，唔見到船仔，因為佢已經走咗出去同我哋睇天氣啦。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而家咧就係7:17啦，出邊嘅天氣咧，你見到係點啊？ 我覺得係有少少灰蒙蒙嘅，咁但係可能都係比尋日好嘅，因為尋日咧，我永遠都記住朝頭早一出去咧就傾盆大雨啊！ 哦，係喎、 哦，係啊，咁而家咧都係冇雨嘅，咁啊天朗氣清嘅，咁但係有少少焗嘅，真係。 嗯，咁啊呢啲焗就冇辦法啦，因為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啊。 系啊，同埋有可能有落完雨咧，呢期你觉唔觉得个天气真系好潮湿啊？ 啊，焗啊，又潮湿咧，又焗啦，又冇乜风嘅时候咧，即系个人都几闷热，系真系啱啱又落过雨、啊。 系啊，即系有少少沤雨啦，或者系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有啲昆虫仔啊，有冇见到啲蚊子仔咧？即系可能系3毫米，好细粒嘅，然后咧佢又唔知点解会喺啲潮濕啲嘅地方出現，可能係你嘅浴室啦，可能係你露台有啲積水嘅時候出現。 嗯，咁係、我自己都會見到好多蚊子喺屋企附近，就係草叢嗰啲都有、 係啊，其實咧，原來嗰一啲咧係嗰啲蚊子仔啊，原來係叫做蛾蠟啊，或者叫蛾蚊啦。咁佢哋咧係中意喺啲污糟嘅地方出現嘅。咁、多數咧。見到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屋企啊，嗰啲 U 型嘅隔氣同渠位啊。你諗下係咪即係好似諗下咧，都好似係嘅，尤其是喺浴室或者係 啊，係浴室嗰啲渠啊，浴缸嗰啲去水位咧，就有呢一類捉唔到，睇到以為自己飛蚊症嗰啲蚊子。 小白啊，我哋有天氣女郎出嚟咧， 係啊， 我覺得個感覺好唔同， 好舒服 啊， 嗬！ 船仔啊 ，Vicky 好稱職啊，本身真係講天氣真係有啲女仔聲好似好聽啲喎，係嘛？啊，點啊？呢個 U 型渠管嚇。船仔 系啊，咁呢个 U 型渠管咧，咪有嗰啲鹅蜊仔咧，嗰啲蚊子仔啦。咁我嗰阵时我都成日见到嘅。咁我一开始咧，因为我系好敏感啊啲皮肤，我好惊俾佢咬。咁咬到咧，我就会好唔舒服啦。咁最后屘先发现咧，原来佢哋系唔会主动攻击人嘅。咁同埋系都唔会咬人嘅。咁所以其实只系纯粹佢哋系生存喺度嘅啫。同埋佢哋咧飞行能力都唔 系 好强。即系佢哋其实都唔系好飞得喐啦，繁殖速度咧就好快喎，但系 系咁啊，所以大家吓，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诶、差唔多够时间啦，我睇埋下天气先，你快啲翻入嚟，如果唔系你都俾嗰啲蚊子针啊吓，一阵再见。好啦，今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啊，而家咧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6%嘅。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啦都系生效紧噶啦。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拨通咗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啊，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咁啊好精神好啊吓，咁啊佳哥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咧，长洲嘅太平清照就完咗啦，咁但系其实我记得佳哥曾经讲过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呢类型嘅照啊， 系啊， 之前有讲过就系解释过，有啲咧就系可能。成個天庭啲嘢落嚟嘅， 有啲咧就係 啦，有啲係地區性嘅，係啦，咁啊淨係一兩個星落嚟嘅，有啲咧就好似嗰啲音樂會，哇，全部齊曬咁樣嘅。好啦，咁啊今日都有啲照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係邊個等級嘅咧？呢個係 嗱，呢一個照咧就有啲特別嘅。但是它的等級大概跟太平星照差不多啦。 哦，係明白。 咁但係咧，佢名字就唔係叫太平星照嘅，叫安龍星照。 安龙啊， 安龙安抚嗰条龙脉， 哦， 系啦， 安抚嗰条龙脉啊，就系真系咁解噶，安龙 系有咁嘅意思啦。 系 点解咧？呢个地方就喺西贡啊。 嗯， 西贡叫高楼湾。 高楼湾系。 哇，咁啊，如果中意行山嘅朋友咧，咁啊，讲起高楼湾都应该都有啲认识噶啦。 唔怪之咁熟啦。我系 钓鱼啊咁样嘅，系啦。咁咧，如果你去塔门嘅话咧，就嗰架船就必定会停喺高楼湾呢个咁细嘅渔港仔咁样啦，呢个渔村仔咁样啦，系啦，咁样嘅。咁呢条渔村咧，就每七年咧就有一个咁嘅叫安龙清照嘅法会。咁其实就唔好长日子㗎咋，做两日一夜㗎咋，两日一夜㗎咋咁样。咁呢佢哋就最得意一样嘢系咩呢？咁佢除咗会搵一啲即係师傅嚟念经之外呢，佢个重头戏呢特色呢就係呢，佢哋嗰条村嘅山后面呢有一个大约有100公尺到85公尺到个山啦。山底系有几个大石头。咁佢认为嗰个石头呢就是成条村嗰个即系气运啊，嗰个咁啊咁嘅气运好圆满嘅龙脉所在。 哦， 所以咧，佢哋定期咧就要上到去嗰个山嗰个石头，我认为嗰个龙穴位嗰度咧，系做一啲宗教法事。咁啊，令到咧呢个龙脉咧重新即系兴旺。咁咧下边咧条村民咧，即系大家就会好好多啦，咁样咯。 哦，系啦。而家本身高楼湾嗰度系咪都系有系真系有条村喺度噶嘛？系咪咁？ 有条村喺度噶。佢哋嗰条村咧，嗱，佢哋好多人都即系佢所谓移居咗外地啊，侨居咗外地啦。咁啊，佢啲打照都会翻嚟嘅。鸡鸡埋埋咧，有一条村仔，三条巷咁多嘅啫。千几人就有。 哇！因为高楼湾咧，我就系头先佳哥咧口中所讲嗰啲行山人士啊。咁我行高楼湾嘅时候咧，咁我记得咧系我系要特登去嘅，因为我上岩蛇尖，跟住嗰一转咧，我就去埋嗰啲咩米粉嘴啊、短嘴嗰啲嘅。系啦，咁我记得有个位系要特登行上去，要辣一辣呢个高楼湾个位嗰度先嘅。但系我又唔记得，因为我可能赶时间，我唔记得有冇村啊嗰度就。 吓系啊，嗰、其实有几条村仔嘅，咁当中嘅最旺咧就系呢条咁嘅渔村咯。咁啊嗰个即系嗰个地理环境咧都好优越噶，即系喺嗰度住咧，哇，我感觉咧好正，望住个海啊，好平静一个内海啊， 四边湖光 山色啊，咁啊好靓嘅。 嗱，嗰个即系望海啊，真系简直一流啊，真系海天一色啊，真系。 佢又唔急啊，主要啲浪唔急咯，嗰个正啊嘛。 吓。 即系佢水慢慢喺度流，好似一个内海个湖咁样嘅。 系嗰个位一望咧，其实望向东面咧都几广阔嘅。但系我记得直望都应该系有冇印象系见到大陆系嘛？嗰个位 系佢直望嗰边咧，就系应该系盐田嗰边嚟。 盐田嗰边哦， 打侧望咧就甚至咧先系好咧，可以望到东平洲嘅。 咁呢个 望东平洲嘅 风景就有呢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佢哋嗰个文化入边咧，龙脉就有啦。即系龙气都有啦，咁佢哋要做啲乜嘢嘅咧？仪式方面， 你问得啱啦。嗱，佢哋真系佢得意嘅，喺宗教上佢梗系有啲师傅咁样喺度咧诵经啦。 系啊， 但 系 实际上嗰啲村民咧，系有一个咧好咩咧，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法嚟表达所谓嘅安龙嘅。就系咩咧？佢哋要搵一条长嘅红布。好似大约好似18尺长啊。 系。 咁咧，布头。以前就绑只鸭，布尾就绑只鸡， 布头鸭系真嘅 鸭尾， 真嘅鸭嚟嘅， 真鸭嚟嘅，龙头凤尾 系。 咁咧就咁咧，当开始个仪式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冇咧呢只龙头凤尾呢条龙咧，就上山。 咁嗰只鸭点啊？ 只鸭咪喺个龙头度，咪嗰个冇龙头嗰下咩？举起嗰只鸭好似冇狮子咁样咯，好似冇龙咁样咯。 生嘅定系已经 生噶？梗系生噶啦， 咁啊拎住佢喎， 系啊拎住啊举住佢咁啊上山咯， 咁啊只翼又拍下拍下噶咯， 系啊，咁佢梗系擒住佢啦，咁佢咗佢啦， 我谂起都几有风采啊， 系啊好得意噶，咁啊好似一条龙咁样，远睇就好似一条红色嘅龙咧，一路慢慢由个山脚一路行上山，咁咧上山嘅时候咧，所有人都唔可以行得快过呢条龙嘅，所有村民啊、师傅啊，或者后边嗰啲摇旗呐喊嘅村民咧，全部要后边慢慢一条龙跟住佢上山，要系咁样嘅。 条龙有几长到啊？条龙 嗰條龍哇！嗰條咁啊咁啊嗱，佢個人佢個人口有過千人，但又翻唔曬嚟嘅，翻幾百人啦。咁咪就嗰幾百人跟慢慢跟上山咯。 哇！人龍變咗一條龍啊！呢個 咁跟上山咯，行即係總之你行到嗰、那個行到嘅都，因為嗰條嗰個山都幾斜噶嘛。咁你行得到嘅，儘量都俾你都要跟埋上山嘅。係係啊，咁所以個喺個黑咧。那個山頭就聚滿曬人嘅，哇！好鬼好鬼好鬼壯觀嘅。 哇！咁、那個鴨同個雞咧就跟埋上山啦。 係啊， 係啦、 啊， 好啦，咁啊上到山啦，咁你幾百人一齊喺個山上面啊，夠唔夠位啊？ 係啊，咁啊咁啊喺咩咁啊幾百喺上邊，咁啊等嗰個師傅喺度大約誦經大約四十五分鐘到啦。咁跟住咧就又冇翻嗰條龍，又龍頭鳳尾，跟住咧就落翻村咁樣，咁啊成個儀式就安龍嗰個儀式就做完啦咁樣咯。 哦， 咁咧但係今年就有少少變奏，咩變奏咧？冇鴨啊！ 吓、啊？点会冇鸭啊？ 冇鸭，搵唔到就搵唔到噶。咁啊，有鸡就冇鸭。咁结果咧，就阿同阿师傅商量完之后咧，啲村民大家认为咧，就搵一个咩咧？客家麒麟头。 哦，即系 麒麟头啊！客家人冇只麒麟，嗰只麒麟头。 系。 咁咧就当系嗰个鸭，仲系嗰个龙头啦。 嗯。 咁咧就绑起佢，咁就冇上山。咁、又另一种风味。 但凤尾只鸡仲喺度啊？ 凤尾都系只鸡。 系。 凤尾都系只鸡。 有冇话公鸡冇鸡噶？其实。 去翻架公雞咧， 哦，好好好， 啊，就咁樣啦。 咁啊，相當有趣啊！咁啊，上到上山嘅時候就 喺個石頭嗰度， 嚇， 嗰個石頭嗰佢有嗰個位咧，就每一屆都係嗰個位噶啦。 嚇， 咁咧佢附近啲山頭咧就已經係清理好曬啲雜草啊，乾乾淨淨啊，好企理咁樣噶啦。 嗯， 啊咁啊，咁大家就喺度睇下師傅喺度誦經咯， 誦經。跟住完咗嘅時候就一齊落翻山。 系啦，做完之後又大約四十五分鐘到啦，咁大家一齊又搖旗啦，拍咁好開心啊，咁樣拍曬手掌啊，咁啊翻落山咯，咁啊嗰個安龍嗰個儀式就完結啦。 哦，係有大概幾多年嘅呢、這個安龍儀式？ 嗱，七年一次。 七年一次啊？ 七年一次噶，嗱，本來咧， 今年係有嘅， 本來係舊年做嘅， 咁啊疫情啦， 冇錯，所以咧就將佢趁咗到今年。 哦，即係好似奧運咁。 係啊，冇辦法，咁本來咧係有神功戲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冇 book 到啦，咁啊今年就所以今一届咧就系冇成功戏睇啦。 哎呀， 冇办法啦，地方都系咁样噶啦，系。 系哇，咁啊真系，但系都特别啊。如果你话七年一次或者今次特别啲啊，可能 系好特别嘅。香港嚟讲，呢个照系较为所谓，即系呢个照系其中一个较为有趣嘅照嚟嘅。 系， 即系个可观性好高下嘅。 哎呀，我冇睇过，我直头唔知添啊呢个。 诶，佢因为佢唔做宣传噶嘛，佢自己条村嘅，自己条村嘅事咁啊，佢又唔系一个旅游节目嚟嘅，咁所以就唔會有好大事宣傳，除咗自己親戚朋友附近嗰啲啲灣頭啊，即係嗰啲漁村嗰啲人咧，咁會合照之外咧，出邊啲人都唔係好多嘅，好多人。 哎呀，咁啊，唔知六年定七年之後啦，咁啊 六年，佢計翻，佢雖然話褪後咗一年，但係咧就都係計翻正常嗰個秩序。 哦，做法計都係係啦。 2029 啊，即系做法同奥运又系一样啦， 系啦 系啦，咁啊有趣啊，咁啊好彩就话佳哥叫爆料啊，如果唔系佢都继续隐姓埋名落去，我都唔知啊，咁啊学下嘢啊，咁啊睇下几年之后，如果今年有啦，咁佢即系冇报道咁啊，但系都揾唔到相噶咯，真系。 有相，應該有好多面書，好多啲民族發燒友咧、都訂上面書嘅。 係咁啊得啦。 我諗而家就算呢個星期日六日去，佢哋嗰啲花牌都應該未拆嘅。 嗯。 啊，想可能見到啲花牌好靚，個碼頭啊咁好靚咁樣，張燈結彩咁樣。 係咁啊！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網揾一揾呢啲資料，或者如果你真係行山嘅話咧，都可以去望一望，睇下仲冇啲牌喺度。 嗯。 行過，不過嗰邊行山辛苦啲啊嚇。 啊係啊。 嗰度 如果影啲相好靚啦，可以喺個船。 好啊好啊，咁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警方在北區倒破一個百家樂賭檔，拘捕11人。 警方昨晚突擊搜查馬會道一個單位，拘捕一名18歲男子，涉嫌經營賭博場所。單位內四男六女，其中一名男子是內地人，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被捕。行動中檢獲一張百家樂賭台，大約50,000元懷疑賭款，面值大約20,000元籌碼和一批賭具。警方在長洲打擊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拘捕一名42歲男子，扣查一部懷疑電動可移動工具。特遣隊人員昨日在長洲興隆正街發現一名男子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以涉嫌駕駛未有登記車輛、駕駛時沒有有效駕駛執照、沒有第三者保險和沒有戴上認可防護頭盔拘捕這名男子。他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美國總統拜登在科羅拉多州出席軍事學院畢業禮並頒發證書，臨近結束時跌倒。現年80歲的拜登是美國最年長的在任總統，早前已經宣布明年角逐連任。他在台上站立了一個半小時，並逐一和900多名畢業學員握手。白宮傳訊主任在社交媒體說，拜登握手時被一個沙包擊倒，他沒有事。拜登跌倒之後由空軍人員扶起身，他起身之後指著一個黑色沙包，跟著自己回到座位。畢業禮結束之後，拜登慢跑回車隊。最近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的美國選民憂慮拜登的健康狀況。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說，將協助烏克蘭培訓 F-16 戰機機師，已經與烏克蘭商定時間表。莫拉維茨基在摩爾多瓦出席第二屆歐洲政治共同體領袖峰會時又說，波蘭大約有489架 F-16 戰機，數量較少，而且並非所有戰機都能夠隨時投入使用，因此無法提供給烏克蘭。同時，由於導彈太少，波蘭亦無法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防空系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繁忙，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猛公屋，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油麻地弥敦道有渠务工程进行，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二台话你知。 哦，你觉得去曼谷呢有乜嘢有特色又够地道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咁你要去睇下湄公铁道市集。 铁道市集？一个喺火车站旁边嘅市集？ 唔係，佢係一个喺火车路轨上嘅传统市场。 喺火车轨上面有火车经过㗎喎、哦、点样摆档做生意啊？ 呢、這个就係特色啦。档主会将佢哋嘅鲜鱼、蔬果、肉类摆喺路轨两旁。差唔多有火车经过之前，就会暂时收翻起啲货物。火车驶过之后，又可以拎翻啲货物出嚟，继续做生意。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文教组节目《艺文谷》 全新节目时段， 内容更丰富， 每星期为你搜罗城中文艺活动、 全球艺术新闻、 推介艺术电影、纪录片、文艺书籍， 全方位照顾中意艺术文化的你。 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有我李秋婷带你游走艺术文化大世界。 Yeah!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公，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啊。其实由拍拖开始到而家结埋婚，你每次写俾我嘅信咧，我都有好好保存住噶。不如今次轮到我写翻俾你啊！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啦。 喺澳洲，达尔文我哋去呢一个 trip， 嗰个车砰发生咗，佢嗰个白车嚟乜乜乜，个白车扶我上嘅车嘅时候，我转弯一睇咧，叮当叮当，好似一个 déjà vu， 有啲嘢同翻我讲，如果你系 overcome 到呢个 accident 咧 ，your life will be okay、 oh.。Hi， 你哋好，我系 Louis 贾斯洛。而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子刚啊！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子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星期五的早上七点三十九分，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二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三。小白一起咧跟进下体坛的大事，好吗？ 要啊，体坛大事嗱，欧霸就梗系要讲啦。喂，但系之前我想讲讲呢个， 好啊。 咁啊，寻日咧有啲嘅叫做仪式喺红馆嗰度做咩咧？咁就系因为中国女排嚟紧嘅时间咧，亦都会嚟到香港啦。咁其实咧六月十三至到十八号咧，咁啊会喺红馆嗰度嘅。咁啊红馆，所以寻日先至会有啲叫做一般嘅宗教仪式啦。咁啊亦都见到即系排球总会咧，咁啊已经即系准备定啦啊，嚟紧嘅时间咧就有呢个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嘅，咁啊，2023，咁啊，到期时咧，亦都会有中国女排嚟到啦。咁呢个咧，我相信咧，净系睇国家队都已经好睇啦。 系啊，有几个球手都系 特別喺國家隊入邊好受歡迎啦，咁嚟到香港當然係大家又打卡啦，又影相啦，同埋入到場嘅氣氛係好好嘅。舊時呢個比賽叫世界女排大獎賽，咁啊依家咧就改咗名叫巡迴賽啦。 世界女排聯賽 係啦，唔好成日講個喂有獎㗎，大獎啊係咩獎啊？ 聯賽而家係聯賽 係啦，依家用呢個名咧就會相對合宜好多啦。 係啦，咁啊其實6月16至到18號嘅叫做高票價嘅飛咧，咁啊佢哋自己排球總會都話哦冇㗎啦咁樣，因為咧始終闊別咗幾年啊，闊別咗幾年嘅時間，而且咧仲係即係你見16至18號咧係嗰啲五六日啊， 係 咁啊，所以即係一定係搶飛㗎啦，咁啊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咁啊都期待住大家到時，我唔知而家仲會唔會有入場幫幫棒㗎，幫幫幫幫幫為國家隊打氣，係啦，咁啊冇幫幫棒，你拍手又好嗌下都好啦，咁啊都為自己即係喜愛嘅隊伍啊，為國家隊又打下氣咁樣，呢個我期待啊，中國女排人氣好高啊呢個， 係啊。咁大家可以入场去观赏下呢个中国女排。其实我知道有啲电视台都会有得转播嘅。咁你话喂入唔到场咁都可以透过荧光幕去撑国家 队。入场就有气氛啦。 系啦， 呢个就一定系噶啦。 系啦，咁啊，主要角度讲下欧霸杯啦。咁啊，都有讲话西维尔杯啊。果之然咧，西维尔真系攞咗呢个欧霸杯，但系咧有趣咁啊嗱，小白我知道你如果中意啲领队，你啊比较中意高普啦， 系啊， 即系喺领队嘅层面。 虽然今年就冇乜普， 尽咗力噶啦，季初打得唔好嘛，咁啊我就老派啲嘅，费格逊啊、云加嗰啲咧，我就中意啲年纪大啲嘅，旧时亦都好识带波啦。咁但系咧调翻转头咧，其实摩连奴咧都真系一个枭雄嚟 嘅。哦，真系、哦。 系啊，但系咧佢输咗波咧，佢。跟住就喺个停车场嗰度咧，等个球证出嚟啊！等个球证出嚟咧，就等佢个球证上车，跟住系咁闹佢，系咁闹个球证。 我又咁第二个角度就系、是、佢永远都咧，就算输人咧，佢都唔输阵嘅。 系， 即系呢一样嘢咧，系摩连奴嘅一个好大特色嚟。佢咁样路轰人哋吓。 不过有一球争议嘅，其实咧睇翻咧西维尔对罗马嘅呢个欧霸杯嘅决赛咧，有一球争议波就系 V L 啦，咁啊，即系有一球就争啲判翻罗马。可以有个十二码嘅，但就冇判到，有好多 系咪嗰个十二码？系咪嗰个手球嗰、那个？ 系啦，手球嗰、那个，即系话只手咧就冇贴近身体，即系微微举高咗少少，都真系有少少动作系想挡住个波嘅。 其实有啲解释咧就话到，因为佢最终点解冇判到佢系十二码咧？系、因为佢只手虽然离开咗个身体咧，即系你见而家啲球员咧会双手摆后边噶嘛，咁佢嗰个动作咧佢跳起嘅，咁佢跳起有机会系个人嘅重心自己令到只手咧。系 扬起咗系嘛，扬起咗手。 但系因为佢最终咧，佢冇判到十二码嘅原因系因为佢只手冇递起，递起嘅意思即系话高举只手， 系 系啦，或者冇平放只手，而佢只手都系垂低嘅情况，而佢跳起身。我谂球证即系都有解释，就系呢啲嘅原因令到佢觉得唔需要判一个系即系一个正常嘅行为， 系 波打手啦。 咁唔紧要啦，即系球赛已经吹咗鸡完场啦，即系就算你觉得 无可挽回啦， 点系唔啱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球证都出嚟话 sorry 啊，我错啦，但系咧赛果咧都难以改写嘅，咁啊恭喜晒西维尔啦，啊再次夺得西维尔杯，被誉为西维尔杯嘅欧霸杯啊吓， 喂咁 啊各大联赛好多都歇鼠咯，咁样咁啊反而咧得翻啲亚洲嘅联赛仲继续踢紧啦，包括咧 J League 啦，咁啊K League 啦，韩职啦，咁样呢啲都仲系踢紧嘅啲联赛嚟嘅，不过估计咧其实嚟紧啊天气都开始热咧、其实投输嘅情况咧都慢慢会出嚟噶啦，差唔多。各大联赛就算亚洲嘅联赛都差唔多进入尾水啊， 系啊，咁都会嘅，咁所以而家都开始睇到一啲嘅转会嘅事情啦。咁例如 C 朗亦都有话啊，咁出年会点啊？咁佢都话会留翻喺而家嘅球队嘅。咁、另外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是、法国方面啦。咁就系美斯啊。美斯咧，佢嚟紧嘅时间咧，咁而家都见到巴塞啲人都话要预翻件十号球衣俾佢噶咯，咁亦都证实咗咧，咁佢喺巴黎圣日耳门嗰度，佢不会续约噶啦，不会续约。咁佢唔续约嘅话 咧， 就系话佢翻巴塞嘅，系啦。咁而家即系已经讲晒啦，又要留翻件波衫俾佢。嗱，但系之前啊其实冇几耐之前咧，先至喺度话到，其实巴塞咧系冇钱揾翻佢翻嚟嘅。 点解突然间又 OK 咧？ 啱啱最新又话会留翻件十号波衫俾佢，咁亦都有话到咧，其实而家以美斯嗰个嘅身价嘅话，仍然咧系要即系好似 C 朗咁啊。揾啲沙特阿拉伯呢啲 系 產油國咧嘅球隊先至可以請得到佢。 我有聽過佢咧話翻去阿根廷踢波噶嘛？ 嚇、都有聽過。 紐維亞 之前嘅舞會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嗰、那個舞會啦。不過估計阿 根廷难啲搞得掂啊！即系可能到球员真系好黄昏、好黄昏嘅阶段，可能讲紧四廿零岁啊，咁可能 仍然仲想踢嘅时候就系 翻舞会咯， 即系似系一个半教波嘅形式咧，就带住啲年轻嘅一辈喺度录音场上再踢波咯。 冇错冇错，嗱头先咧都讲咗话，喂各大联赛都差唔多尾水啦，嗱今届嘅英国足总杯咧，咁啊决赛咧六月三号啊就会喺咧伦敦嘅温布莱球场上演啊，即系几时啊？即系听日夜晚黑啦，咁啊两支咧曼彻斯特市嘅球队咧，同时打比啦，曼城啊对曼联。咁啊，由于咧铁路工人罢工嘅关系咧，喺 Manchester 球迷咧需要改坐巴士咧去伦敦睇。 哎呀，咁啊巴士真系要系咁加班先得啦。 系啦，赛会咧为免双方嘅球迷咧赛前已经发生冲突啊，特别安排咗160部咧专用嘅巴士咧，就分别载两队波咧。去呢个伦敦嘅球场嗰度睇波咁样，减低咧呢个仇家接触嘅机会。咁啊，曼城就坐翻曼城嘅拉花巴士啦，曼联咧就坐翻曼联嘅拉花巴士。喂，160架都几多？ 好多。咁你计到其实一架列车咧，即系火车啊。火车如果佢载到嘅人数咁，梗系会比巴士多啦。你谂下佢要 cover 即系火车嗰个系统嘅话咧，其实都辛苦。我谂有啲球迷佢哋自己可能会选择用其他嘅方法去都唔出，例如可能即系凑埋几个人就自己揸车去都唔出奇。 不过好似温布莱球场附近嗰个泊车位都系严重不足，咁呢个都系考虑之列。 伦敦咪同香港一样咯，泊车位严重不足。 系啊，好转个角度讲 NBA 啊，八点半一阵间八点半咧就系 Game One 啊，第一场嘅比赛金块对热火，金块。主场啦，咁啊，免费电视台有播，咁我成日都想赞赏一下嘅。其实讲真，今次咁嘅篮球同埋足球咧，应该与民同乐嘅。譬如我哋有阵时睇 J League 啦，其实佢都系 YouTube 嗰度咧免费俾大家去睇。咁啊，篮球比赛亦都系啦。咁我哋港台电视31偶尔都会有啲免费嘅球赛。其实真嘅，我觉得推广运动嘅文化就个产业链咁宽广咧，就唔好净系讲个转播权究竟值几。多钱或者即系要收费先有得睇咯， 系啊，睇多啲可能亦都可以提升本地嗰个，譬如系唔同运动项目嗰个水平啦。我哋睇多啲，我哋先会认识多咗。可能有啲人本身佢系射箭好叻嘅，咁其实射箭有几好播啊。 系啊， 咁但系佢原来睇完之后，佢发觉哦，我真系中意，然后佢尝试呢一个运动，原来佢系。射箭方面嘅天才嚟嘅，咁唔知噶嘛，但总之我哋要俾多啲呢啲机会出嚟。 系啦，冇错啊，咁啊，第一场咧，重点就招呼组结呢个报章社噶啦，究竟咧比较年长啲嘅 Jimmy Butler 咧，可唔可以带领热火队咧再下一城啦吓？咁佢之前嘅黑八啦，即系意思系咩咧？由第八种子一路打到嚟决赛咧，都系好犀利嘅。嗱，讲到 NBA 咧，其实列拿特咧下个礼拜会嚟香港啊吓，好耐好耐咧已经冇 NBA 嘅球星，应该接近3-4年咧冇 NBA 嘅球星嚟过香港啦。咁所以Damian Lillard 咧嚟香港咧，确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同 Lillard 倾下偈，再将啲资讯带翻嚟晨光，再同大家讲下 up 下啦。咁样，但除咗篮球文化之外咧，其实香港队咧仲有好好嘅成绩，包括咧王振廷同埋杜海琴啦。咁啱啱喺世锦赛咧就攞咗呢个混双嘅铜牌。咁啊，郑雪同埋咧邓俊文咧就羽毛球嘅代表混双啦，喺泰国又过一关。咁啊，睇到其实香港队嘅球员咧继续努力不懈咧，为到啊我哋去攞更加多嘅奖牌啦。 咁啊，争光啦，加油！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 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有冇听过三七法则啊？ 冇啊， 三七啊？咦，食嘢嗰啲有听过？ 系啊，三七面我有听过， 三分饱、七分饱， 诶，系啦，食嘢有啦， 七分饱啦， 七分饱啦， 跟住唔好食太多啦，咁样。 有啲似喎， 系啦，牛扒都系， 七成熟， 七成熟， 其实就系你想讲嘅嘢啦， 系咩？ 譬如咧，你会唔会觉得最即可能收好多资讯？你知而家日新月异嘅科技，成日都收到啊！听日又唔知点，今日又有新嘢，咁但系我去到几时？譬如啊，我想学唱歌，咁但系我收呢一个资讯，我睇晒咁多个课程啦，究竟我几时落决定决定学呢？我哋可以根据呢样嘢叫三七法则， 系三七法则， 系啦，我哋就叫做最佳停止点啊，即系呢一个 moment， 我哋可能接收咗37%嘅资讯嘅时候，呢、這个 moment 咧。你已经可以停止接收资讯去落一个决定啦， 即系接收到37%嘅资讯。 系啦，嗱呢条数啦，好似好复杂咁样啦，但其实系我觉得系你有少少，总之你觉得差唔多到嗰个位，你就可以停啦。 系， 譬如嗱，有一个好有趣嘅计算嘅，就系、是、譬如我想我18岁认真拍拖啦，决定，咁我谂住40岁稳定， 系， 咁我点做好呢？咁就将。我哋就计啦， 系 将呢一个40-18岁，即系我40岁啊嘛，-18岁啦，咁之后咧再加一，再乘翻37%， 哇，即系要加一嘅，我想问。 這個應該是數學來的。 是嗎？我以為跟 是的 服務費一樣， 正常是的，正常應該是40減了18，跟住就乘你的 percentage， 是吧？ 但他就加一就乘 37%， 那就等於 8.51 歲、okay。 那即是說你18歲再拍多 8.51 年拖呢，即是大約你 26.51 歲的時候， 是 那這個 moment 呢，就已經你應該出現的人呢就最適合你的。 哦， 是的，這個 moment 停一停，那你就開始可以揀老公。 這個難啊，這個即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啊，或者選擇的程度，你不會根據一條的 formula 呢、去到跟著個 formula 而去決定自己，啊，我到底這個對定唔啱咯，呢個就感情方面難搞， 感情真係難啊！成日話喂，遇到中意嘅人咧，一拍即合啊！ 係啊， 即係如果你就算遇到中意嘅人，你都要等多八年咧， 係啊， 你等啦，人哋 唔想等啊，係啊，宣傳聲大都聽過，我老公係我初戀情人嚟噶， 係啊，究竟會唔會係咁樣咧？嗱，感情係另作別論啦。不過你話學嘢啊，頭先你嗰個例子啊，或者調翻轉頭咧，去到咩臨界點要止蝕啊，或者止賺啊，呢個就係重要。不過香港人本身個生活上邊都係有好多呢一類嘅密集式嘅計算嚟嘅，即係你簡單如譬如啲家長幫啲細路仔揾學校咁樣，即係扣門扣幾多間啊？調翻轉頭就係邊間機會率高啲啊？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好精準嘅實。計算的精算師嚟嘅，即係我覺得每個家長都 係，有未必是要計到嘅，因為我哋都唔即係，就算我哋自己攞曬 CV 去，咁學校收唔收自己又唔知啦，都係用一個即係殺魚翁殺網嘅方式。去到總之就撈得幾多得幾多。 但係你哋會係即係譬如頭先講學校啦，你哋會即係報幾多間啊？嗱，呢個又係三七法則嚟噶嘛， 哦， 即係可能你係， 我就係想講，嗱，你諗下，如果你報得太多，其實個小朋友 interview 嘅時候 ，in 到都冇曬力啦，係咪先？因為你都知啲僆仔依家 interview 又要吞刀吞劍，唔係我呢度打譬如啦，即係你又要表演， 係啦， 你要表演，又要唱首歌，又要講下啊，你想你覺得呢間學校有咩幫到你啊？咁樣啊，呢個問題都幾有趣。 我自己覺得咧，maximum 係即係最大最多係五間。 嗯， 唔間即係你準備，因為其實家長都要攞時間去同佢一齊去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學校咧，即係啲竅門就係學校 in 小朋友嘅時候咧，佢當然會有個時間係俾小朋友獨立同老師去到見面啦。但係其實咧，佢都喺度 in 緊家長嘅，因為 in 家長咧有個好處就係佢知道呢個家長到底係即係叫。邊一範啊？簡單聽，你個邊一範啦。咁如果你覺得你個家長都對版喎，其實佢小朋友咧係唔會爭得好遠嘅。 係 咁，佢哋收呢個小朋友變咗佢哋對於譬如老師個負擔啊，各樣嘢佢哋咪可以即係略計算得到啦。係咁，如果你有啲可能家長都喂，我完全冇諗過要幫小朋友做呢樣做嗰樣嘅，咁可能學校都擔心啊，會唔會即係加大咗老師個壓力啊？咁啊，未必會考慮啦。 哇，好多計算啊！ 好多㗎、 啊， 你翻工都係㗎。其實你翻一份新工，你諗下，有啲人又諗住學嘢，學到幾時就走咧？係咪先？有啲又喺度諗啊，如果有用三年時間，兩年都升唔到職或者加唔到人工咧，就差唔多要轉一轉工作環境咯。咁樣，其實喺香港咧，三七法則咧，你頭先講嗰個咧，其實都幾應用得到嘅。我自己覺得， 好似朝頭早同阿船仔傾嘅時候，就話咩嗰啲咩中位數嘅，咁阿船仔都有講到咧，就係如果而家啲年輕人，我哋好多時都係中意打 part time， 即係打幾份唔同嘅工作， 車光族啊，係咪？ 係啦，咁可以即係吸收多啲唔同嘅知識咯，唔使淨係一個領域嗰度，然後咧就去到學習，跟住船仔都話其實係可以令到你將來有機會可能自己直接做老闆嘅喎。即係呢個做老闆， 短短直接做老闆。 做老闆就係一個係， 因為有好多人咧係一次過，可能你做多十個 project， 即係佢可能做 freelance 一路做，可能做十個 project 之後咧，你已經有一定嘅能力啦，或者知道你可以有咩 connection 啦，咁佢咪索性自己開間 agency 咯。 哦， 係有呢啲人嘅，因為 OK 佢得意喎。 呢個就係、是，所以我就係話唔一定係話好似冇 career path， 哇，好似冇生涯規劃嘅喎，你永遠都升唔到職嘅喎，其實唔係咯，就係嗰個職位就唔係人哋。俾你嘅，系你自己俾自己。 即系要用一个新嘅方式咧，去到估算一下，到底嗰啲叫做可能即系新嘅年轻人，佢哋有呢个想法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生涯规划个 path 应该点样做，就唔系用翻以前嗰套去到计划啦。 即係未必係嗰個晉升層界啦，咁樣。 咁 所以即係收音機你聽到嘅話咧，我哋都依然鼓勵你咧試多啲嘅。 係啊， 如果你年輕嘅話，試多啲啊， 生活有好多種啊。 冇錯冇錯，好同大家睇埋個天氣啊。咁啊，大致天晴啦，咁日間係酷熱嘅。咁市區最高氣温咧大概33度啦，新界咧再高一兩度啊。稍後咧局部地區咧有驟雨同埋雷暴，咁啊吹輕微至和緩嘅西南風。展望呢個最重要啦，嚟緊禮拜六日有冇得去玩先 ？OK 嘅，未來咧短暫時間都係有陽光，不過都係有幾陣雨啊，日間係炎熱噶，依家咧29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咧82%，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8:12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好，你好啊，星期五愉快，多谢听众。 系啊，星期五愉快啦。咁啊，睇翻琴日咧，六月开局咧，原先咧开市都好愉快嘅，点不知咧就最后咧竟然啊，六月。第一个交易天咧，港股呢一边咧就竟然要跌啊！因为咧，琴日恒指咧最多升200多点噶，咁啊，即系见到问题喺边咧，北水再度走资，咁啊走咗36.6亿元啦，超过3个月以来咧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走资，咁啊睇嚟市场气氛都淡静。不过调翻转头咧，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得几好下，咁啊美国嘅小非农啊超预期啦。究竟咧外围嘅市况点分析？有冇机会藉住外围嘅市况咧嘅热刺嘅气氛咧，就带动翻个港股今日真系认真升翻一个好啲嘅升市出嚟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好啊，嗱，讲到外围美股咧，三大指数咧就当然啊表现咧不一，但系实际上咧，如果你揸正个别嘅啲股份，即系例如啲新经济股啦。即係求其啦，係 you name it 啦，你都可以講得出㗎啦。最大嗰啲咧，大家聽眾朋友都鬥快講到㗎啦，由微軟啊，呢、這個 Meta 啊，再一路講落去咧 ，Alphabet 就話好多咧，股價表現都相當之亮麗，有個別咧更加去到即係52周新高添。咁如果你話真係揸中曬嗰幾隻新經濟股咧，就笑逐顏開啦。雖然個別啊有啲晶片股啊，即係都有啲回吐啦嚇，咁但係咧喺我哋區內嘅港股咧，頭先阿歐都講啦，啊都真係咧繼續點啊，繼續都做私人啊，獨條腿啊嘛，淨係佢咧係表現差嘅啫，我都唔知講啲咩好啦。嗱不過咁你話會唔會有機會即係疲極太耐咧咁？畢竟我都仍然堅信咧，就係好多負面消息啊，而家呢一刻咧都反映咗。而第二咧即係恆生指數即係。失守咗嗰個所謂黃金比率嘅 0.5 咧，0.618嘅支持咧相當大嘅，應該都咁喺邊咧？咁當然喺17,700，咁呢個水平其實過去咧就真係未去到嚇，但係咧就喺過去呢幾日咧都曾經製造啲驚險場面。咁尋日就更加表現欠佳啦嚇，即係叫做咧即係升得好地地開頭啊嚇嘅，即係開市啊好地地收市啊，無以為繼咁。咁啊嗱，都講下外圍啦，因為眾議院就簡單啲講咧，就即係通過咗暫停實施債務上限嘅方案之後咧，咁就要交參議院審議咧，咁係個即過下個流程嘅，即係簡單啲講就過就機會就相當之大㗎啦嚇，理論上實質冇天涯。咁係到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都係過去即係都有講過啦，就要睇翻咧就係通脹嘅預期啦，企業盈利美國表現。 相當之好嘅，好多美股都。咁但係究竟通脹預期點咧？咁呢個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大家都比較關心嘅一件事啦。因為畢竟咧下一轉即係除咗債務上限，最關心嘅呢件事已經係成為即係即將成為過去咧。咁就係聯儲局議息啦，剩翻12日嘅真係咁。咁好啦，呢、這個議息嘅即係之前咧，咁就真係都其實峰迴路轉㗎，因為上個禮拜。尾咧見到個 PCE 嗰個物價指數，哇！即係升得咁犀利咧，大家都擔心啦。不過咧，隨住咧就越嚟越多聯儲局官員咧都即係暗示曬、明示曬、打曬開口牌，就話 OK， 六月份理論上維持住息率不變嘅機會咧都相當之大。咁而家 但係我都有啲驚啊 ，Dicky 呢度真係打個岔，你覺得會唔會臨尾就有一個殺出一個情咬金，跟住都唔係未試過嘅喎，大家以為唔加唔加，跟住我都加埋呢一次啦，終極一加啦咁樣，究竟會唔會有呢一下咧？真係驚驚地喎。 嗱，當然呢個咪就係我由上個禮拜開始喺我啲專欄啊做訪問去講嘅一個內容啦，就是、喂，嗱個美國一個都有債務上限，就驚咩？就嚟翻又去翻加息嘅問題嗰度噶咯，所以咧每一次一個所謂嘅經濟數據，頭先阿歐都講啦 ，ADP 嚇呢一個就業嘅數據，以至到咧其實過去呢段時間見得到職位嘅空置嘅情況，哇！相當之驚人嘅喎，即係講緊美國啊，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大家真係如果要俾一個經濟數據嘅話咧，就真係呢個就美國就好過中國好多。點解咧？就因為講緊即係除咗失業率係50年最低嘅水平咧，就係講緊嗰個咧職位嘅空缺嘅數目咧，即係都有成10000即係嚟多次就係1010万份，咁啊按月都多咗40万份，即係話。好多工咧就係冇人翻啊！而家係咁，所以個失業率咪繼續低咯。咁啊，失業嘅人咧，相對於職位空缺嘅比例1.8，咁即係點啊？即係其實佢哋唔願意做嗰啲工，或者係錯配啦。我哋應該客觀啲去咁講啦。咁所以就業嘅數據好好咧，又調翻轉咧，又可能會令到市場擔心咩咧？就係、是、哎呀，咁啊，即係話嗰個通脹咧，其實都仍然係。佢個不下機會率都大咯，不過咁，我會覺得咧就即係無論從 CME Fed Watch 啦嚇，即係而家呢一刻即係唔好忘記就個零禮拜之前咧，曾經加四分一厘個預期咧，曾經啊最高峰嗰下都去到成60.5%嘅，咁但係而家呢個國家息嘅預期機會率的而且確咧就係、是、低咗好多，咁我又覺得咁，即係聯儲局向來咧，尤其是即係以點講咧，即係佢哋都幾參考期貨市場嘅，即係話亦都。調翻轉嘅期貨市場向來咧，嗰、那個預測嘅準程度咧都相當之高。同埋如果睇鮑威爾同埋主要啲聯儲局官員嘅言論咧，我覺得佢哋今次可以有機會停一停嘅。個最主要嘅原因同背後嘅理由咧，就係話經過咗即係一個短暫嘅陣痛，就係話個別嘅美國嘅一啲嘅地區性銀行嘅爆煲事件，咁跟住繼而就通脹都真係有所放慢，咁而加埋就係都要計埋累積加息之後嗰個嘅效果，唔可以當之前加咗嗰啲係冇嘢，因為而家個息就喺呢個高嘅水平嘅，大家喺香港就會明曬㗎啦，即係供緊樓嘅朋友就特別係即係感同身受。咁所以都係有咁嘅空間俾佢哋停一次嘅，所以我就覺得今次唔加嘅機會都大。但係好啦，咁又係嗰句啦，即係債務上限，大家都係估，包括我過去都曾經成日都講嘅，咪製造驚險場面咯，直情係一路漂移，一路經過啲坑渠蓋，一路乒乒乓咁，跟住咪又入翻條路，咁而家咪又係咁樣咯。咁可能即係加息今次咧，亦都會有機會咧就係暫停，咁亦都因為咁咧。即係對於個美國股市嚟講咧，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支持。咁我喺即係今個禮拜初，我即係自己嘅專欄都講好簡單嘅概念啫，就係五窮六絕嚟講咧，就係最多就係香港發生嘅咧。因為五窮六絕出翻身係中文嚟噶嘛，但人哋英文句咧就叫做 selling may and go away， 就冇話六月繼續跌嘅。所以咧，六月美股咧就冇咩大問題。即係當然係講笑咁講，但我都會覺得即係對外圍個市咧，我就即係六月份我就睇得相對地。就比較樂觀啲咯。 明白明白，咁你知道依家都有港車北上啦，咁啊申請嗰個額度咧，都哇第一日已經有9000多申請啦，咁大家都好中意咧，即係攞咗個牌之後咧，喺廣東省嗰度省內遊啊，甚或乎係。 过一过澳门咁样，自己揸车一家大细咁啊，好开心，好 happy 咁样啦。咁但系咧，啊又睇翻琴日出嚟嘅澳门咧，五月份嘅赌收咧，按年咧就飙升咗 3.7 倍，其实都系夸张。不过啊 ，Dicky， 你成日都会讲一句，咁上年真系低基数啊嘛，三点七倍系好系唔好咧？不过豪赌股好多尤其是龙头嘅一啲豪赌股咧，其实都有显著回调嘅迹象啊。究竟咧呢个板块点去分析咧 ，Dicky？ 系啊，咁啊，头先欧你都讲咗啦，即系新嘅数据吓，即系大家都等咗一个月啦，又有啦。五月份咁啊，升成365%啦，咁啊，155亿澳门元，咁系合预期嘅。咁但好似你咁讲啦，呢一个两个原因，第一就预咗一定劲噶啦，系嘛？五月份、起码有个黄金周喺里面先啦。第二就旧年个基数咁低，所以咧即系去翻呢个水平都相当之合理嘅。咁但系某程度上咧就系话。去到而家呢刻咧，整體會見到，譬如話酒店嘅即係入住啦，有冇機會再上咧？咁其實都仲有另外一啲變數，過去都曾經講過啫。究竟請唔請得足夠嘅人手咧？咁呢樣嘢都係嘅，唔係話佢哋唔想開，但係有冇足夠嘅人去招呼咧？咁當然個房價亦都升咗上去，所以我都會覺得咧，即係如果用一個客觀嘅角度去睇咧，而家呢一秒鐘。譬如過去嗰一個月啦，佢哋都反覆都係有個明顯嘅即係調整啦。尤其是啲澳門博彩股整體嚟講，無論有冇新酒店落成啟用嗰啲都好啦。咁啊又有啦，係咪？最近都咁唔賣廣告唔講名啦，係咪？係啦，即係但係都真係好搞笑嘅。而家去到澳門就差唔多係全世界啲景點都係排好噶啦， 死 嚇！想去旅行太遠嘅，咁咪近近地咯。 哦，咁啲明星都齊曬嘅，又 Blackpink 又碧咸咁樣，都齊得好緊要嘅。 咁又真係嘅，又真係堅係即係犀利嗰只嘅喎，即係嚇，即係一海之隔。咁我哋香港就真心講就失色啲啊。如果真係要比較嘅話，咁啊，但係都無謂比較啦。咁啊，大家咪坐。就坐個船又好，揸架車又好，坐個車又好。喂，而家幾多選擇呢？我去澳門都好多大家可以選擇嘅方式，咁啊相當之開心啦！我就真係坐個車去澳門，哇！真係原來係好快嘅。如果你真係可以去到當地，即係唔係口岸嗰啲，直情揸到入去嗰啲車咧，就真係咧快到無比。咁我會覺得咁啦，嗱，即係佢講曬，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咧，澳門博彩股，我諗個股價整體嚟講咧，我都幾有信心講一句，就否極泰來啦。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你話即係計睇埋呢條數，同埋嚟緊即係持續嗰個復甦嘅趨勢咧，再跌嘅空間咧都越嚟越少嘅。我相信到澳門博彩股，我開始就慢慢重燃翻啲信心啦。即係畢竟即係呢一個即係旅遊復甦嘅概念咧，都有望係繼續。嗰啲有啲行業咧。嗰、那個復甦嘅趨勢唔明顯，又或者唔係間間公司都得嘅。譬如好似車咁，大家今日唔知有冇時間講啦。但譬如好似車咁啊，除咗理想同比亞迪，其他好多譬如你內地自主品牌都唔係算賣得好好。咁所以就變咗個股價咪會係有差別咯。但係澳門博彩股整體嚟講，我就會覺得有望喺而家呢啲水平之後都即係可以都係即係做翻好啲啦。 係咁啊，散户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咁你豐金融集團咧現有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咁样，拜拜。 有一把火，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嚟啦，讲下呢一个开心香港系列啦，咁啊嚟到咧礼拜六啊，咁啊同埋礼拜日咧一连两日咧就去到观塘站啦，观塘海滨嗰个发现号嗰度咧就举行第三场嘅开心香港美食市集，咁啊市集咧不设门票嘅，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啦，咁样，咁啊除咗有嘢买有嘢食之外咧，仲有好多舞蹈同埋歌唱表演睇嘅，咁啊亦都有。預留咗呢個街頭音樂喎 ，busking 都喺當中， 幾好啊 ！busking 睇， 係啊，都幾多嘢發生喎。同埋我自己好中意去呢個觀塘海濱嘅，不過就唔好泊車啦，因為旁邊海濱道咧一定抄牌嘅。你千祈唔好諗住，喂，不如擺低一陣間，譬如同女朋友仔行下海邊咁樣啦。超硬嘅， 但系我觉得去观塘咧， 咪一齐搭车去咪几好，浪漫多一样嘢， 都啱嘅。 个观塘啲车真系塞得太紧要啦，系我系认为系唔可以揸车去。 大家都明嘅，我都加咗一个面书嘅群组，都关于观塘塞车 都 好，好霹雳嘅，大家都明白噶。咁但系调翻转头啊，可能礼拜六日会更加之塞车，因为又多咗呢个市集啦。咁啊，小白多唔多喺嗰边玩下？ 观塘咧，通常都系 做嘢。 系啊，其实观塘好多 studio 啊嘛， 录音啊、dubbing 啊嗰啲 ，dubbing 嗰啲咯。 我哋有阵时电视部好似有啲嘢都喺嗰边录音嘅， 直情有大厦。 而家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喺嗰边翻工噶嘛，系啊，佢哋有啲 office 喺嗰边位置嘅。 系，我都有去过， 系咪啊？ 好靓， 好靓添啊！ 东大厦几靓， 最紧要你配音配得靓啫。 神喺嗰度咯，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好都系啊。咁所以可以参加下，不过佢哋礼拜六。又可能唔使翻工嘅。嗱，第三場嘅開心香港咧美食市集，一共設有咧超過65個檔攤啦。 嗯， 啊，好似美酒佳肴都有，即係唔係做街頭小食噶咯？有啲似嗰陣時曾經做過少少 Y and Dine 嗰個。佢發覺嗰個咯， 係咧有少少嗰個概念。佢話以美酒佳肴同埋亞洲美食為主題咯。 咦，咁幾好喎！ 嗱，好美麗嘅， 有啲亮點喎，感覺係 個 press release 係咁樣講嘅，市民可以。在美丽的观塘海滨衬托下，品尝亚洲特色美食啦，咁样，同埋嚟自世界各地嘅美酒，耶！ 咁有个海滨本身咧，都已经系赢咗一半噶啦， 冇错。 维多利亚港有冇得输啊？冇得输嘛，咁你变咗你冇得输，咁又有啲美酒，又有啲美食嘅话，我唔理佢系边个世界嘅地方美食啦。你总之有嘢食，有个海风吹咧，都已经咧系赢咗一百分噶啦。 啱啊，睇下礼拜六日有冇时间去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律宾同日本以及美国展开三国首次海岸防卫队联合演习。日本海上保安厅长150米、排水量6500吨的秋津岛巡逻船。 同美国海岸防卫队大型巡逻船斯特拉顿号昨日驶入马尼拉港，是首次有美日巡逻船同时被派往菲律宾。日本共同社话，考虑到中国在南海加强活动，三国力图强化合作。今次演习为期一星期，地点位于面向南海的吕宋岛巴丹半岛以南海域。报道话，日美两国通过提高菲律宾海上保安能力，加强对中国海洋活动的威慑力。中方多次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同东盟国家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有意愿亦有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无需域外势力介入。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和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举行会谈，两人在会后见证签署谅解备忘录，终身国防部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讯线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形容，今次是坦诚深入富有成效的战略沟通，对于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谭克飞又说，李尚福在会谈中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方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外，李尚福又说，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地区架构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保持战略自主，致力推动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美国总统拜登在科罗拉多州出席空军学院毕业礼并颁发证书，临近结束时跌倒。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最年长的在任总统，早前已经宣布明年角逐连任。他在台上站立了一个半小时，并逐一同900多名毕业学员握手。白宫传讯主任在社交媒体说，拜登握手时被一个沙包击倒，他没事。拜登跌倒之后由空军人员扶起身，他站起身之后指着一个黑色沙包，跟着自己返回座位。毕业礼结束后，拜登慢跑回车队。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选民忧虑拜登的健康状况。警方在长洲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拘捕一名42岁男子，扣查一部怀疑电动可移动工具。特遣队人员昨日在长洲兴隆正街发现一名男子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以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没有第三者保险和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拘捕这名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日经平均指数报31,383点，升2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29美元，卖出1,97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38.8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5，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翻 荃湾路啦。咁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龙虾湾方向龙尾就喺大学道回旋处，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六月五日至二十七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九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七月十六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嘅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嘅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新环节喎， 系啊，呢个我都做得到咧，唔系净系我哋做得到，原来听众都有人做得到嘅。咁我哋都发现咧，其实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啦，有好多嘅事情咧，原来每一日咧一个小进步，一年系点啊？ 大进步， 大 进步，直头一个大跃进添啊！咁所以我哋咧都想同听众一齐咧嚟一个大跃进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揾嚟一啲唔同嘅任务俾自己。呢个任务咧。我都好肯定讲一句，只要大家跟住我哋，我哋一齐做嘅话咧，我哋就一齐嚟个大跃进嘅。好啦，今日咧谂到一个小任务啊，几得意，但我哋其实好 好公平嘅，因为我哋都每一次咧攞晒啲任务出嚟啦，俾大家拣啦，俾我哋神光嘅团队拣啦，我哋投票嘅。 系、 不如我哋今日咧投票咯，我哋就用咗一个咧，就是、希望我哋自己先将自己嗰个嘅电话入边好多嘅应用程式啦。你发觉原来有我谂着咗一半嘅应用程式咧，你可能有半年以上都冇开噶啦，好耐冇用噶啦。咁呢啲应用程式咁耐冇用嘅，咁即系点啊？ 即系冇用啦。 系啦，即系你唔会再用啦，即系冇用嘅。我哋试下咧，将自己冇用嘅应用程式咧。揾翻出嚟，然後 delete 咗佢，咁、我哋咧就可以清空一下我哋嘅電話，因為嗰啲應用程式咧，可能佢會成日都會仲有啲嘅推送啦，即係騷擾緊你啦，佔用你電話嘅空間啦，佔用你嘅電量啦，咁我哋咧就好似清潔咗佢一樣，咁啊清潔埋咧我哋自己嗰個嘅感情，唔係即係同電話嗰個嘅聯繫，一個唔好嘅聯繫，因為佢成日騷擾我哋啊， 啱啊，係啊， 係啦，佢騷擾 我哋影響我哋嘅感情嘅，係情緒嘅， 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直頭咧就將嗰啲唔要嘅app 咧就 delete 咗。 喂，咁有人 delete 一个先啦，你 delete 嗰个系关于乜嘢噶？嗱，关于得啦吓，唔好讲个 app 个名。 系，好。 孔奕璇，你 delete 咩啊？ 我应该会 delete 一个虚拟银行嘅 app 嘅。 哦，点解攞完啲着数优惠系时候放佢走系咪啊？ 因为我发现系就咁摆咗喺度嘅啫，然后长期佢有啲月结单 send 嚟，个月结单为零咯。 系啊， 系一个，因为其实我系开嚟谂住睇下佢咩嚟嘅啫。嗰阵先望下，咦，好似有啲分期付款嘅计划，诶咩嚟噶？咁样望下先，望完就发现哦，原来我唔会用嘅，咁我摆翻低啦，一路都会 delete 到。 OK， 咁啊 O 咧啊，咁我讲先啦。我咧其实都有几个咧，就系行山嗰啲地图嘅 app 嘅。 因为你已经行过晒嗰啲行山，可以 delete 啦。 系因为其中有一个咧系最常用嘅，其他嗰啲发觉越嚟越少用咧，我就决定 delete 咗佢啦。 哦，几好几好，我就 delete 一个咧。侦测超速嘅 app 系哦，咁因为你以后都唔会超速啦， 啱啦，因为我本身咧揸车好慢嘅， 因为根本唔需要啊， 系啦，安全驾驶最重要， 何处惹尘埃咧？ 系啦，我根本唔惊嗰啲咩影相啊， 冇嘢惊啊， 白鸽笼是什么？ 系啊， 我完全不知道， 我全部直过佢话五十，我就五十，惊咩啫？ 系啦，啱啦。讲得好好， 系啦， 所以我依家即刻 delete 咗先。喂，但系佢原来咧唔系占我容量好多嘅啫。虽然咧我哋呢个断舍离咗呢啲 app 啦，但系原来有啲呢啲咁嘅叫压住你部手机啲位咧，又唔系真系咁多。但系大家都系好似小华话斋啦，可以清空一下自己部手机啦，整齐啲啦，好似执衣柜咁样啦，咁啊执得靓仔啲啊，自己对住部手机咧，心情都会开心啲啦。 有啲人成日成身都系名牌，你可能以为佢系收入好高，咁但系原来佢哋除咗名牌之外，可能生活咧都系同普通人差唔多。不过点解佢哋咁中意买名牌呢？可能系同补偿机制有关。究竟咩系补偿机制？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Run away from me. The sea. 牌到底有咩魅力呢？咁當然有人可能係因為佢嘅設計同埋質量好而購買，但係亦有人係為咗用名牌展示自己嘅地位嘅。因為名牌咧通常都係高收入者先買得起嘅奢侈品，而有咗名牌就好似同人講自己嘅社經地位都好似唔錯咁。呢一個行為亦都叫做補償機制，佢係一種防衛機制或者係防衛反應，係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所創立嘅精神分析概念。有補償機制嘅人通常都係好在意其他人的评价，缺乏自信，为了提升自己的自信，他们会希望用名牌而弥补自己的自卑感，这个就是叫做补偿行为了。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可能有这一面，只是程度上面的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对学历或者职位很执着，这样也都成为他另外一种名牌了。虽然我们不要理会其他人评价，活得自由自在的人其实很少，但是如果因为喜欢名牌而令到自己有经济的压力，影响到日常生活就不太好了，所以最重要都是要量力而为。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泳仪高级督察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的。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Gloria， 今次你会同大家分享哪一类型的罪案形势啊？ 今日我就会同大家讲一讲洗黑钱的案件。不过小白，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是黑钱先？ 黑钱啊，顾名思义，即是非法获取的金钱啊，亦即是犯罪得益。嗱，呢啲犯罪得益咧，可以系嚟自贩毒、走私、诈骗、操纵金融市场等等。Gloria， 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咧？ 全中啊！嗱，而洗黑钱咧，就系指改变呢啲犯罪得益嘅来历，嚟逃避法律追究或者系监管机构嘅监管，令到呢啲钱咧睇嚟好似系由一啲合法嘅途径攞到嘅资金。黑钱一经清洗之后咧，犯罪分子就可以肆无忌惮咁使用，而唔会轻易被睇得出同背后嘅犯罪活动有任何嘅关系。咁所以喺今日咧，我就会先讲一讲一般洗黑钱嘅手法，之后就再同大家讲一下我哋打击洗黑钱嘅措施同埋法例，以及俾一啲 tips 俾大家，以防大家被不法之徒去利用，成为洗黑钱嘅帮凶同埋工具，而负上刑事责任啊！ Gloria， 咁香港唔知道多唔多洗黑钱嘅罪案嘅咧？ 喺2021年嘅时候咧，全年嘅洗黑钱案件咧有大概860多宗，但系去到2022年啊，洗黑钱嘅案件咧就增加到超过咗1000宗啦，上升咧系有17%。而在被捕的人数方面，在2021年因为洗黑钱而被捕的人数都是大概就超过900人，而去到2022年已经上升接近20%。最令人担忧的是单单今年的第一季就已经有865宗的洗黑钱案件，即是说已经多过2021年的全年，也都比上年的同期是多出了4倍。被捕人数亦都升到去995个人，已经是高过2021年全年的被捕人数，亦都是说是上年同期的10倍数字啊。 相当之多啊。那不知道洗黑钱的形式其实是怎样的呢？ 洗黑钱的方法变化可以很多，又很错综复杂，但大致上可以归纳做3个过程的。那第一就是存放。犯罪分子会将黑钱存入去好像银行啊、金融机构，以进入一个金融体系里面，隐藏他们真实的来源。就例如将一些大额的现金分拆了一些小额的现金，存入去银行户口，或者是投资买股票啊、证券啊、期货。小白，我又考下你先。如果你存放了一大笔这些钱，下一步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那当然是隐藏它啦。 没错啦。犯罪分子的第二步就是掩藏。 咁佢哋透過好複雜嘅多層交易啦、商業手法，以及係同一啲合法得嚟嘅錢去混合，真真假咁混合住咧，掩蓋住呢啲審查嘅線索啊，亦都隱藏咗佢哋嘅來源，亦都可以咧利用唔同嘅國際金融體系嘅漏洞，將呢啲資金喺好多國家之間咧快速咁樣轉移，增加我哋執法機構去調查工作嘅難度，以致咧好難去追查呢啲資金嘅真正來源。例如咧，佢哋可能將呢啲黑錢咧攞嚟買賣一啲期貨啦、物業或者攞嚟還錢嘅。咁用唔同嘅转账或者支付系统，将呢啲钱咧转移到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嗰度咧混淆视听啊！ 咁唔知道佢哋系点样使翻啲钱出嚟嘅咧？ 咁嚟到第三嘅步骤咧，就系整合，将啲犯罪得益再次咁融入去经济体系里面，就扮系从一啲合法嘅商业活动里面攞到嘅得益。啲罪犯咧可能会选择将啲资金投放喺地产啦，买一啲贵嘅物品啦，创立一啲公司或者系投资公司等等。 听就听咗好多啦，咁但系唔知道喺现实上边呢啲犯罪分子系点样操作嘅咧？ 喺呢三个过程之中咧，可以系互相重叠、反复出现，令到追查呢啲非法款项嘅来源工作咧变得好困难。喺过程中咧，最常见到嘅手法咧就包括咗有经营一啲现金密集型嘅业务。就例如好似开赌场咁啦，咁罪犯将啲黑钱变成筹码，之后再换翻做现金，亦可能咧系经营一啲食肆啊、杂货店等等。第二咧就可能会买一啲好高价值嘅资产，再转卖嚟赚钱。例如咧，佢可能会买啲艺术品啦、古董、投资房地产啊、贵金属或者珠宝买卖。因为容易交易，又可以有比较长嘅时间去保值，所以呢啲通常咧都会俾嚟用作洗黑钱嘅手法。第三咧就系建立一啲虚假嘅企业，利用冇实质业务嘅空壳公司去互相做一啲交易出嚟，咁啲黑钱咧就通过呢啲交易喺唔同嘅公司之间转移，最后就落翻入去罪犯嘅手里面，亦都有可能咧系用嚟做其他不法嘅活动，甚至乎咧系恐怖分子融资嘅活动啊！ 咁香港有啲咩措施去到打击洗黑钱嘅活动噶？ 我哋香港政府咧一直都好致力打击洗黑钱嘅活动，而且仲实施咗好多项嘅措施。先讲立法方面啦，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喺2021年4月1日起咧已经生效啦，并且喺2018年3月咧再次系修订咗。嗰条条例咧旨在系改善我哋香港适用于金融机构同埋指定非金融行业嘅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嘅制度，嚟进一步同而家嘅国际标准接轨。喺当中咧，呢条条例亦都要求咗金融机构同埋其他受监管嘅机构要实行监察措施，嚟检查同埋监察任何可能咧涉及恐怖主义资金筹集嘅活动。嗱，金融机构同埋其他受监管嘅机构咧，一定要加强佢嘅客户监察，去确保佢嘅客户身份嘅真实性同埋资金嘅来源啊。 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实除咗业界嘅努力之外，监管机构同埋执法嘅机构咧，唔知道有做紧啲乜嘢嘅咧？ 喺协调国际合作方面咧，香港政府同埋其他国家同地区嘅监管机构同埋执法机构合作，共同去打击一啲跨境嘅洗黑钱同埋恐怖主义资金筹集嘅活动。例如咧，我哋香港金融管理局已经同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嘅监管机构签署咗一啲监管合作备忘录噶。而喺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咧，我哋政府亦都通过各种嘅途径，包括有网站啦、社交媒体同埋研讨会等等，去提供大家对洗黑钱同埋恐怖主义资金筹集嘅认识。呢啲系有助于公众去识别同埋去报告任何可能嘅洗黑钱活动。而另外，我哋香港亦都有联合财务情报组，由香港警务处同埋香港海关人员组成，负责去管理香港嘅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佢哋嘅职责咧，在于接收、分析、储存一啲可疑嘅交易报告，并且系将呢啲可疑嘅交易报告送翻去适当嘅本地或者海外执法机构，或者世界各地嘅财富情报组织嗰度处理。 Hey, Gloria， 我见咧最近警方先开记者会，公布一啲打击洗黑钱嘅执法行动。 冇错啊，我哋警方咧都不时会采取一啲执法行动去打击洗黑钱嘅活动。例如咧，我哋喺今年年头有个骏宇嘅拘捕行动里面，总共就拘捕咗633个人，涉嫌系洗黑钱同埋相关嘅罪行，涉及咧系超过1000宗嘅案件噶。 嗱，佢哋清洗黑錢嘅金額咧，亦都係差唔多去到78亿嘅港元。大部分被捕嘅人士咧，都係快旅户口嘅持有人。 誒 ，Gloria 唔知道喺香港，如果洗黑錢嘅話，會觸犯啲乜嘢法例，同埋有啲咩後果嘅咧？ 根據我哋香港法例咧，清洗黑錢同埋恐怖分子融資咧，都係刑事罪行嚟噶。根據《販毒追逃得益條例》以及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嘅規定。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任何的财产，即包括金钱，是贩毒或者可公诉罪行得益而仍然处理那些财产的，那个人就会干犯了清洗黑钱的罪行的。而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的条例，任何人知道或者怀有提供或者是筹集财产来作出恐怖主义行为的意图，都是属于犯罪的。 那不知道最高的刑罚又是怎样呢？ 根据《贩毒追逃得益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来讲，洗黑钱就是一项罪行。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或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任何的财产部分或者全部是直接或者间接代表着任何人由贩毒或者可公诉罪行得益而仍然去处理那些财产，就是犯罪了。最高的刑罚是港币500万和监禁14年的。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洗黑钱的后果和刑罪是很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啊。 Gloria， 不知道公众应该怎样去到帮助防止洗黑钱，那是不是还有一些 tips 可以给到大家的呢？ 是啊，对于一些来历不明的交易呢，就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啊。例如呢，未经证实的投资机会，不明来历的资金转移等等呢，大家都要保持警觉，要去確保呢啲交易嘅合法性同埋真實性。仲有就係要小心管理自己嘅資料，唔好隨便咁向陌生人或者未經證實嘅第三方提供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包括係身份證號碼、銀行帳戶號碼，更加唔好幫人哋開一啲銀行戶口或者借出自己嘅銀行戶口俾人哋去使用，又或者將你嘅戶口資料同其他人透露。就算是亲戚朋友同你借，你都要有所警觉，以免被人用来做不法的用途。当作出一些交易的时候，要注意交易的细节，确保你的交易金额和交易方式是合理和合法。大家亦都要留意交易的进展，确保交易过程之中是没有出现一些可疑的活动。 嗯，那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现实的生活例子，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分享一下呢？ 有冇试过咧？你打开一啲社交媒体嘅平台，有啲陌生人咧就同你讲，你只需要使用佢哋提供嘅文件代为喺银行嗰度开一啲户口，又或者系一啲二手嘅买卖平台，有啲网店嘅店主要求你借出你嘅储值支付工具作为网购收款用途，咁就可以轻松咁赚过万蚊嘅报酬。咁你觉得呢个世界上会唔会有咁多不劳而获嘅机会呢？ 我同身边嘅听众咧，听你哋主持得多神光警星，梗系知道呢个一听就知系陷阱啦。 冇错啦，其实呢啲所谓嘅机会咧，都系骗徒利诱一啲期望可以搵快钱嘅市民，帮佢哋开一啲咧快旅银行户口，去存入一啲骗案所得嘅得益，又或者系直接咧经呢啲储值支付工具去收一啲骗款。再透过其他的快旅户口将你的款项作出多次的转账，就即是进行一些洗黑钱的活动。为免呢免堕这个洗黑钱的陷阱，大家记得千祈不要借出啦，或者是卖出你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储值支付工具户口，去帮其他人处理一些来历不明的资金。咁如果发现可疑交易或者有洗黑钱嘅活动咧，应该尽快作出举报，咁就可以确保自己咧唔会成为洗黑钱嘅帮凶或者工具啦。 收到，阿 Gloria， 唔知道你最后做咗啲乜嘢呼吁咧？ 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成为骗徒利用落嚟做洗黑钱嘅工具咧，就要保持警惕，亦都要时刻提醒自己同埋身边嘅亲友，唔好贪一时嘅利诱，误堕骗徒嘅陷阱。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交易和活动，应该保存和对方的沟通记录和汇款记录，并且即刻打来我们24小时防骗热线18222查询或者报警求助。 收到了，今天谢谢 Gloria 的分享，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 事，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三大指数都齐升嘅，道指升153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65点，港股 ADR 咧都大升，升351点，究竟今日系咪真真正正可以开市嘅时候有300几点嘅升市噶？好耐未试过发生呢一件事啦，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1872388，重复1872388。点解啊？因为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诶，揭一揭我哋嘅电话簿咧， 系 今日原来系良辰吉日嚟嘅。 哦，系咩？ 系啊，如果今日打电话上嚟嘅朋友咧，肯定啊可以咧就系满怀欢笑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自己生活嘅一啲嘅趣事啦，或者对于屋企人嘅情感嘅一啲想抒发嘅啊，觉得我真係好多谢我嘅父母嘅、又或者觉得你就自己小朋友啦，读书都辛苦啦，好想表扬佢嘅，好多嘅事情呢都係透过1872388。咁今日啦又或者係下个星期啊，我哋先搵咗今日先嘅听众去到你打到上嚟1872388，咁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快乐嘅事情啦，转头就会播你出街嘅。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咪依然打咗俾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我作为一个家长咧，我都好担心一样嘢，亦都系因为呢一件事咧，我不断绞尽脑汁去到安排，就系有关于虐儿嘅问题啦。我当然唔系我虐儿啦，不过咧有阵时咧，我自己作为家长咧，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个心声，就好怕俾人哋觉得咧我唔系虐儿啦，但系疏忽照顾对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苦恼嘅难题嚟嘅。咁有阵时，在职家长嘅梗系周围走啦，咁未必系24小时对住自己小朋友嘅，咁所以咧都要用多啲时间咧去到谂下点去左摄右摄，令到有人咧就睇住屋企嘅小朋友。咁呢个都已经担心啦。最近亦都睇咗啲消息咧，同虐儿有关，唔知道会唔会咧就系我都需要特别留意埋疏忽照顾，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咧？大壮咪 啊，我照我理解啊，观察咧，阿小白你嗰啲24定25孝爹哋嘅性格咧。吓、啊，调翻转可能咧，你啲精乖伶俐细路仔唔知会唔会有虐待你？唔系咧，将来到时咁上下大个咧，就疏忽照顾翻你转头。 系、哦，疏忽照顾父母、哦，吓 咁啊唔会嘅，即系有家教嘅咁嘅样吓。咁呢样我谂你就唔使担心啦。 系，咁啊好啦吓，最紧要都唔好老来放逸。这个都很重要、 出面世界就什么都有发生啦，不过你的家庭呢就相当甜蜜的。 啊，这样就好了，听到你讲这句我都安心了。但是如果你说虐儿又或者疏忽照顾，那是不是可以混在一起来讲的呢？ 这样讲呢，即如果我想法呢，小孩子呢其实是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资产，和我们要去爱护照顾的。今日睇翻我自己30几年前咧，读紧呢科嘅时候咧，其中一科叫家事法啊 ，family law 啫，好痛苦咁嘅样去读，不过仲记得其中一句咧，就系好多时候啲人离婚咁考虑咧，有一句说话就话咧，嗰啲 children's 嘅 welfare 咧，小朋友嘅儿童嘅福利咧，系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就最紧要就考虑儿童先咁嘅样啊，咁亦都 大家都睇传媒啦，咁啊报章都系登刊载过即系过往嘅好多啲药业个案啊，甚至啲机构里边有啦。咁政府咧就而家有个反应啦，咁咧就话咧系有一个新嘅法例出台啊。 嗯。 啊，咁今次嘅题目真系新鲜滚热辣，因为印嗰啲咁嘅刊载出嚟宪报嗰啲草案咧，都仲系热嘅。 哇，热辣辣啦吓，啱啱影印机出嚟啊。 系啦，咁就系呢个所谓叫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啊。 哦，咁系点样嘅咧？如果作为家长嘅，或者系咪唔系家长嘅，都应该系留意下咧？ 咁啊，有两句俗话可以睇睇嘅。旧底有啲唔知边个啲唔好心地人士咧，就话。有一句嘢叫做咩？令教人打仔就莫教人分妻啊！啲古老话唔知系咪清末定民初传翻落嚟噶啦。啊，咁今时今日你唔好话教人打仔啊！啊，见到人打仔咧，啊，原来都有责任噶喎。 哦，见到人打仔都有责任啊！ 嗱，呢样嘢咧就又楞到另外一句唔知边个发明嘅说话啦。啊，咁有啲就话咧。啊！多做多错啊，少做少错就 唔做 错咁嘅样啊，仲好似话咧啊，啲公务员架构都有呢句咁嘅传言， 有啲咁嘅事，好彩我哋呢度冇啫， 你哋好难啊，你哋要对住大气电波噶嘛， 冇错， 咁咧。问题就咁啊！以前有啲人就话喂，我都乜嘢都冇做过，咁做乜嘢告我啊？咁样我犯咩法啊？咁呢条例咧，正正就系第一保护儿童，第二咧就系因为啲人如果冇做啊，冇去举报咧，如果发现咗儿童俾人虐待咧，犯法噶。 哎呀，即系你知道你曾经见过。但系你冇企出嚟舉報都犯法， 系啦，即系簡單嚟講就又套用啲俗語就叫知情不報啦。咁所以條例一出，以後啲人會擔心啊，可能如果冇睇清楚就話咦，隔離啊講得俗啲，阿師奶定阿太打仔，唔報用乜嘢自己都犯上官非啊。咁就唔係覆蓋咁廣嘅。 哦，咁啊應該點樣去到釐定中間嗰個分野咧？ 嗱，咁我都係急就章睇睇啊，除咗啲。好多个转载嘅报道之外咧，当日最稳阵啊，睇翻佢自己嘅草案啦。咁啊，草案里边首先咧就定义咗喂边啲叫细路先咁样。 系 啊，原来咧唔系话讲紧三四岁、五六岁嘅，系去到十八岁以下。 十八岁以下， 即系十七岁到尾争一日先十八，都系属于儿童嚟嘅。咁而另一方面咧，邊啲人有責任咧，係需要舉報咧？咁有啲叫指明嘅專業人員，咁乜嘢叫指明咧？即係話佢有個表咧，就指出嚟。咁你睇下個表上面咧，寫咗一啲專業人員啊，咁就係嗰啲人先有責任。咁而家我見到咧，就啲報章咧，其他嘢唔登咧，都會登咗出嚟，就好多。包括當然醫生啊、牙醫啊，總之同醫學有關嘅啊啲護士啦、啊，咁亦都另外咧有啲社工啦、幼兒服務嗰啲人啦、諸如此類嚇。咁、暫時列出咗咧就有25種嘅。咁呢啲人士就變成咗即係話咧，將來如果條例咧，而家就首讀啦，跟住嗱臨咧就二讀噶啦，咁、三讀通過，咁就話18個月之後成為法例咧、法例生效咗之後，倘若佢系发现咧，系有啲咁嘅个案，而系冇去报嘅话咧、就可能惹官非啦。 哇！咁佢哋系高危一族、 我谂咧，中间都唔知道会唔会即系立法会里边讨论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嘅辩论啦，或者争拗咧？因为可大可小噶嘛、因为佢牵涉里边话啲伤害咧，其实都分几只噶咁有啲身体受伤啦咁有啲性嘅侵犯啦，咁仲有一种心理喎。 哇，心理方面我都好难去知㗎喎，其实。 嗱，因为呢佢咁嘅字眼呢暂时即係睇落去呢就会係如果係话身体咁严重受伤嗰啲呢咁可能相对简单啲啦。 表面睇到啦。 係啦，睇到佢真係个头部受伤或者行路咁点解即係格格下或者係即脚有好多藤条印啦咁讲啦。咁都可能係有啲構成一啲跡象啊、證據咧，即係令到人哋知啦、咁但係性侵犯就當然就有睇下會唔會係小朋友即係披露咗出嚟啦、或者有啲情況係俾人睇到啦。但心理嗰樣嘢咧， 就個字眼我睇翻咧，就都值得斟酌嘅。有啲佢就話啊，因為心理上係如果係脅迫啊，即係威脅啦嚇。咁有啲係拒絕喎。咁但係點樣拒絕咧？即係咪小朋友仲要係長期或者重複咁樣？咁小朋友買玩具講笑嘅啫嚇。咁你長期拒絕佢，唔知會唔會影響心理咧？咁樣嚇。 倒翻轉，第二日做父母嘅壓力就大啦。仔仔同翻你講，你唔買玩具俾我，我有壓力同創傷喎、啊，爸爸。 啊，咁當然啦。如果佢話要買文具或者買件樂器，翻到同啲嚇同學一齊玩啊，咁啊追求佢自己理想，咁你唔俾佢，咁會唔會又造成心理創傷咧？咁 係啦，阻礙咗佢發展。 嚇、啊，咁當然呢個係講父母啊，但係你旁人發現咗呢個情況咧，嚇、 嗯， 咁、啊、要唔要舉報咧？嚇、 嗯， 咁、啊、而舉報咧，佢又分三級嘅喎、 啊。 嚇、啊啊，有啲咧就必須要舉報， 係就係、是、創傷嗰啲啦。 咁就睇嗰個創傷嘅程度啦。 嚇、 啊，咁但係有啲咧。就是屬於鼓勵你要舉報的， 鼓勵的， 即是你治好就去報啦，咁嘅樣啊， 嚇，即係唔係強制性咯？如果鼓勵嗰啲嘅話， 照睇字眼就係咁嘅樣，因為將來條例咧，實際上通過之後點樣運用啊，去到法庭啊，法官大人點樣詮釋佢啊，覺得呢條點解啊，咁嘅樣咧，真係好多時啊打過先知啦。 哦， 我諗同好多嘅成文法一樣啦，嗱寫出嚟嘅字眼咧。可能有啲意思寫咗出嚟，咁喺乜嘢情況之下一定係屬於嗰樣嘢，即係屬於受傷啊，屬於嚴重受傷咧。咁、就有啲情好明確啦，咁啊流曬血噶睇到啦。但問題就係出現就係一啲所謂窄界啦，嗰、那個條線啊，即係畫喺邊咧咁嚇。咁如果你淨係針對住嗰個虐待者，咁、虐待者咧就有冇整親人一啲咧？你一條界線啦、咁但系如果系旁观者知情不报咧，咁、旁观者可以知几多咧？使唔使考虑佢当时即系接触嘅情况咧？咁，咁如果佢系护理人员，有机会即系同一细路仔做检查嘅，睇、到晒个身体嘅一种啦，咁、如果你唔系，你都冇呢个权利去检查佢身体，咁嘅时候只系靠倾谈啊或者观察，咁将来又被发现嘅小朋友系真系受紧虐待，咁、追翻转头嘅时候，咦，咁啊点样计数咧？咁呢啲咧都系有啲高人去量度啦。 系嘅，咁啊法例就当然希望就保障得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咁啊身心灵咧都系得到一个正常嘅发展啦。咁啊法例咧我就唔谂咁多啦。总之咧就自己又好，或者身边嘅朋友都好，大家一见到小朋友咧就多啲爱护有加，锡住佢哋，帮忙下佢哋。咁我谂就算法例系立咗出嚟嘅，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咧自己会唔会有问题啦。 哦，当然嗰啲系讲紧有性嘅人啦，系啦。咁你有啲人唔系咁有性噶嘛？就变咗要有立法去规管啦。总的来说咧，立呢条法例咧系应该系欢迎嘅，去保障到小朋友。仲有啲媒体仲话佢嚟得迟添，咁但系法例好多时都系社会出咗问题，咁、要补救先至去立法噶。 咁我哋就睇下法例到底又可以点样继续帮忙到小朋友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阵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唔知你屋企多唔多衫嘅咧？我自己咧都几多衫噶。每逢转季嘅时候，都会咧清一清你嘅衣柜，究竟边啲啱着，边啲咧唔再适合着。可能因为黄咗啦，又或者系自己肥咗，咁都可能咧会将件衫咧去报销噶。咁报销咧就梗系唔系抌咗佢啦，我就会攞去回收啦。原来而家都有一个叫做布料升级再造循环再用计划。他们会在收集回来的衣物里面找一些新的衣服，比较干净的衣服，然后发挥创意，再加上工艺，设计出独一无二而且是时尚的环保袋。咁见到那些环保袋呢，其实都真的很有创意，而设计呢都是很特别。有些呢就用了不同类型的布来到去拼制出来的，有浅蓝色、深蓝色。就算你不懂裁缝或者车衣，其实只要你懂用针线的话，都可以制成一些独一无二属于你的个人生活用品，就好像化妆袋啦，又或者遮袋咁样。 除此之外，其实呢一啲嘅旧衫，我哋都可以当成地布。最重要就系唔好浪费啊嘛！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六月二号星期五啦，咁啊，朝头早嘅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又有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八点钟做个健康快活人又嚟啦， 冇错啊，今晚八点钟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带嚟做个健康快活人啊，咁啊继续每一集都有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同大家讲下营养啊嘛，咁啊今集咧佢特别集中同大家讲下维他命啊。咁啊，講話維他命對人體重要啊，係人都知噶啦。咁對唔同嘅維他命對人體有邊一方面嘅重要性大家未必清楚。咁啊 ，Anson 會同大家一一講解啦。咁啊，另外啦，好多節食減肥嘅朋友要留意。 係。 咁啊 ，Anson 提大家咧，原來咧節食減肥即係有啲嘢唔食噶嘛。咁啊，有機會會導致維他命嘅攝取不足。咁啊，佢會同大家講下咧，要注意留意啲乜嘢地方嘅。 嗯，咁啊，營養咧都非常之多啊。你淨係講維他命 A 或维他命 B 啊，成日都听有B 3啊、B 6啊、B 十二啊、十七啊，其实系咪无限嘅咧？啲维他命 系 呢个，喂，不如揾一次问阿 Anson 啦，睇下佢嗰啲B 其实 B 到有冇 B 到57啊、72啊、99啊咁样， 好似嗰啲电话型号咁样啊， 系好似电话型号咁样。跟住你仲有咩话？维他命 C 同埋维他命 D 又有 number 跟味，你谂下几多营养？所以即系大家摄取营养咧，系要揾营养师跟嘅。我哋唔识咁多噶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呢个八点钟嘅时间做个健康快活人，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风情中国又来啦！ 冇错，咁啊，今集啊，继续带大家认识一下咧，我哋国家里边嗰啲少数民族，认识一下佢哋嘅文化。 系， 咁啊，首先咧，上半部咧，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土家族啊，睇下佢哋嗰啲族人咧，嗰啲传统嘅舞蹈，分别有一只叫做摆手舞，即系摆下只手嗰个摆手舞。 啱我，如果净系摆手嘅话，我手脚唔贴条嗱，咁我唔使手脚协调啊，我净系手啫， 手有两只，即系两只都要协调。 系啊，咦系，咁应该 OK 嘅，如果净系手， 即系难度低啲。咁啊，另外有一只难度高啲叫做毛古斯，系佢哋一种嘅民族舞啦。另外啦，佢哋即系跳舞当然都会唱歌啦，亦都有首好佢哋嘅民族古老歌叫做梯马歌。咁啊，透过佢哋呢啲歌同埋舞咧，去认识下佢哋嗰个艺术方面有啲乜嘢嘅特色啦。咁啊，另外啦，土家族咧有一种佢哋住嗰啲屋咧叫做吊脚楼啊，即系吊脚楼系咩意思？即系顾名思义啦。 即是大澳嗰啲咁樣嘅，大澳咁樣嘅， 係啦，冇錯，係嘛？大澳就知道點解咧，起喺水邊啊嘛。 係啊， 咁但係佢係起地嗰度喎。 哦， 咁啊，點解 驚老虎？ 系咪真系有老虎？我嗱想知道嘅朋友今晚留意下十点半。 啊，好叻喎！你冇爆响口喎、啊。 系啦，如果答案唔话你听，要大家自己。咁啊，呢个节目下半部咧， 系 家族之外咧，会带大家认识一下蒙古族啊。咁亦都系透过佢哋嗰啲艺术方面嘅嘢啦，譬如佢哋嘅舞蹈啦，佢哋嘅传统乐器叫四胡啊，即系四条线嘅胡。叫好似二胡咁嘅嘢，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版画，透过呢啲咧音乐啊、舞蹈啊、绘画方面咧，去认识下蒙古族嘅另一个面向啊。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风情中国啊，十点半钟。咁另外星期日系咪都有啲好节目可以推介一下？ 冇错，咁啊听下好歌啦。星期日讲乐讲乐啊，夜晚八点半。咁今集请嚟两位嘉宾咧，就系第一位系谷亚薇。咁谷亚薇系一位即系喺香港发展咗一段时间嘅实力派唱家班啊，大家认识啦。佢今次咧就会火拍一位年轻嘅新秀冼正峰，佢上嚟咧同大家倾下偈。当然佢哋会合唱，亦都会分享下佢哋最新嘅歌曲。之餘，亦都會談下佢哋嘅音樂夢嘅。 嗯，咁啊非常之好啊！音樂夢咧，咁啊可以聽下啲新一派嘅歌手嘅音樂夢係點，同埋佢哋都會唱翻啲即係經典嘅歌曲啦。 嗯， 經典歌咧聽起上嚟真係～是有啲味道，即係我哋可能我哋呢個年紀一聽翻舊嗰啲我哋成長時期嘅歌咧，係有一種嘅感情喺度嘅。咁所以咧，今日夜晚啦，星期日夜晚啦， 係 冇錯，星期日夜晚八點半鐘嘅時間講我講我咧，就可以即係叫做新舊交替嘅情緒啊，集結喺呢個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唱，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今日刊宪，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举报虐儿个案，社署将增加留宿幼儿中心宿位和招募更多寄养家长。曾經接待被虐兒童的謝麗敏表示，接待過三個小朋友，她說要和寄養兒童建立良好關係，應該要互相尊重，保持幽默感，一起玩或者聊天。另一名寄養家長姜太在2021年接待一個九個月大男嬰，至今仍同住。社署助理处长周凤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考虑寄养家庭的情况进行分配，社工又会跟进个案，有需要可以转介临床心理服务等。他又呼吁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士成为寄养家长。警方在长洲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拘捕一名42岁男子，扣查一部怀疑电动可移动工具。特遣队人员昨日在长洲兴隆正街发现一名男子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以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没有第三者保险和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拘捕这名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日起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应邀出席会议，他会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作大会发言，会议期间他将与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会面。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国防及安全机构代表将参加今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对话会将举行7场全体大会、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6场特别论坛。重要议题包括中国的安全倡议、促进亚太区域稳定平衡、应对地区紧张局势、海洋安全、网络安全等。菲律宾和日本及美国展开三国首次海岸防卫队联合演习，日本海上保安厅长150米、排水量6500吨的秋津岛巡逻船和美国海岸防卫队大型巡逻船斯特拉顿号昨日驶入马尼拉港，是首次有美日巡逻船同时被派往菲律宾。日本共同社话，考虑到中国在南海加强活动，三国力图强化合作。今次演习为期一星期，地点位于面向南海的吕宋岛巴丹半岛以南海域。報道說，日美兩國通過提高菲律賓海上保安能力，加強對中國海洋活動的威脅力。中方多次重申，中國對南海諸島和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和東盟國家穩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有意願亦有能力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無需域外勢力介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2点，升406点，成交金额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10.6。阿里巴巴80.3升3蚊，美团117.1升4.3，友邦保险77.3升2.1，盈富基金18.83升4.1，快手55.9升2.4，港交所300.6升9.4，比亚迪股份239蚊升4.6，百度集团127.3升5.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38.93，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5，人民幣7.103，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經平均指數報31317點，升168點。港金报1845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99美元，卖出19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分别排喺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同埋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天马苑。另外，在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都有坏车，而家龙尾喺 Megabox。跟进返较早前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公主道桥面。另外，在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方向，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这边交通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在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龙去到西边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长；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喺伟业街天桥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同埋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两位我都系咁中意嘅 ，B B Rexa 再加埋 Dolly Parton。 Inside a dream and I run, run, run away from me. same old me. Aha. And everyone around me, oh yeah, they seem so grounded, but I can't seem to catch myself.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loudly. I know that I'm surrounded, but I'm too proud to ask for help. I lie awake inside a dream, and I run, run, run away from me. The seasons change right under my feet. I'm still the same, same, same, same old me. 无论播放率或者网上面销售的数字都是非常之好，本周上升到第三位 BB REXA featuring Dolly Parton Season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9年上前线，担负最残酷嘅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佢有咩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Hong Kong EM Tourist Ambassadors， 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Walking，Talking， 使钱 ，Dining，Learning， 一本关于香港嘅贴地旅游指南。 We are going to the heart of Hong Kong. That is the central Taiwan means back station. That i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Chines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3，晨光第一线啦，咁直播室继续有咧船仔啦、小白同埋O喺度啊，接听咗咧听众朋友嘅电话 啊。早晨，早晨，梁小姐， 早晨 ，早晨，小白啦，O同船仔， 早晨，梁小姐都好啊。一听到我哋呼吁之后咧，即刻打电话上嚟1873888啦。咁啊，第一个咧就接到阿梁小姐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同你倾下偈，咁唔知道有啲咩分享咧，梁小姐。 因为妈妈就啱啱5月31号生日，84岁。 哦，生日快乐 ，Auntie 生日快乐。 系啊，多谢。系。咁同埋大家姐就专登喺美国翻嚟香港同佢庆祝生日。 嗯，咁啊好开心啦！点样庆祝噶、啊、你哋？ 3日2夜就去咗澳门玩，咁跟住阵间又会去智联静院食下斋啦。 哦，好啊，妈妈都中意呢啲活动啊， 系啊， 听得出啊吓。咁去澳门仲有咩玩啊？几日嘅3日2夜、啊？ 我阿妈就会喺赌场嗰度开工咯。 头脑清醒啊 ，Auntie 八十几岁啊，数口精啊， 唔系咯， 啲色仔数得叻过你咁 系 咪？ 玩下大细咧，香港嗰张嗰几张台嗰度行嚟行去嘅话， 系啦，唉，掂盘满盘满啊！带埋富康搞掂， 少少地玩下好啦，洒落好嘛？你同妈咪讲，喂，妈咪，差唔多我哋就去手信嗰度买嗰啲蛋卷啊，买凤梨嗰啲凤凰卷食啦，唔好玩咁耐啦， 应该早啲问下嗰啲澳门隐世餐厅啊嘛， 系 喎， 可唔可以揾佢同你哋讲几句？ 可以啊， 欢迎欢迎， 系。 安琪， 你好啊，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多谢你，多谢你， 系啊， 两个仔好大啦，系咪啊？ 我两个仔都大啦， 两个仔大啦， 孝顺啦，好孝顺啊， 就嚟做。有型嘅爹哋啊！ 依家都做有型爹哋啦，唔系就系做啦。依家已经做，喂，反而咧，我问翻你先，你个女话，即系虽然你生日快乐，仲叫你唔好喺赌场嗰度打工打咁耐，系啊， 系啦， 打一阵咧， 打一阵，打一阵已经够大杀四方啊， 少少咧， 少少咧，点都攞翻十几个翻嚟先， 点止十几个啊？ 十几个筹码， 十几个筹码，系啊，好啦，啲女啲女咁孝顺，开唔开心啊？ 开心，咁做人系咁嘅咧，你妈咪都系咁啫，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 你都想有咁嘅日子嘅咧，啲仔同你四围去， 系嘅， 系咪？ 系啊，个人都开心啊。 目标就系咁嘅啦。 啊，最紧要屋企人齐齐整整一齐去玩， 同埋都系呢句啊。呢两三年疫情过后，真系要祝你身体健康，系咪先？咁啊，有得玩，有得食，有得瞓，咁就最开心啦，系咪啊？ 系，多谢晒。 系啊，咁啊。大寿仲除咗澳门三日两夜之外，其他玩法有冇啊？今日都可以继续庆祝噶，日日都可以生日噶。 今日去智联正苑食斋， 系啦，食斋知噶啦，呢个活动我哋知道噶啦。啊， 多谢晒。 好啦好啦，俾翻阿女讲啦，俾翻阿女讲啦吓，好嘛？ 好。 听日再去大雄宝殿。 系啦系啦，去晒啦。咁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其实都 喂， 不过刘宇芳户将行翻入去头先你讲嗰个食斋个地方咧，都要晒一。神熱頭㗎， 我知道， 我都知道，即係做孝順仔、孝順女有陣時，即係呢啲餐廳都要 book 嘅，咁 book 定咗，但你行入去就。你去几应下啲热头，我想同你讲，因为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如果系贴心咧，就带定把遮遮住妈咪入去。 会啊，唔 该晒 你。 好嘛，好嘛， 咁啊，紧要呢个，咁啊，继续庆同妈妈庆祝啦。咁啊，家姐几时翻美国啊？ 星期日晚。 星期日，哎哟，仲有几日啫。 系啊， 咁啊，一齐欢聚下啦，好嘛？ 多谢晒。 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咯。今日拣嚟呢只作品系。真的爱你是吗？ 是啊是啊，咁、都系我哋都系系啦，祝香港所有人都系咧会系好有爱咁样一起生活啦、 好啊， 好啊， 多谢晒你啊，好啦、 啊，我哋都系好有爱嘅， 玩得开心啲啦， 好，多谢晒， 拜拜， 多谢梁师姐，拜拜。 举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天时暑热咧，最好就系饮啲冻饮啦。咁有啲冻饮其实都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今日呢个咧就系一个。檸檬茶 好心情嘅，突然間佢突然間好心情咁樣。 檸檬茶嗰邊係定情信物。 頭先你講你講個畫面就喺我腦入邊啦，激死我啊！ 咪後搞笑嗰啲， 好啦， 咪前都搞笑嘅，我哋 講翻呢個檸檬茶先。呢個檸檬茶咧就自己整嘅喎，咁啊先要準備嘅材料咧就係檸檬茶要乜嘢啊？ 檸檬， 檸檬。咁但係今次除咗檸檬之外，仲希望大家咧就加啲青檸，咁啊青檸、檸檬啦，咁啊亦都準備定啲茶底。咁平時大家去到調。教啲茶底嘅时候咧，就真系哇，佢要边只同边只茶沟埋一齐嘅，唔知点个茶胆点做啊，系有啲难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教大家，我直头话埋俾你听，一只啫。我今日用呢个茉莉花茶， 哦、 用茉莉花茶比较上唔系话太多人用啊，可能系吓做呢个茉 系通常用红茶 噶嘛，用红茶嘅，咁就用茉莉花茶。咁但系个做法咧，其实都好容易啫。除咗係檸檬用啲粗鹽散散佢出面先啦，跟住就切啦。個頭同個尾我唔愛嘅，因為頭同尾咧佢冇乜肉嘅時候就容易咧就出咗嗰啲苦澀嘅味道。咁、所以我就想要佢檸檬茶，梗係要嗰啲檸檬嘅香氣喺度啦。好啦，檸檬我就將佢切片嘅。咁啊，切咗片佢就容易揮發佢檸檬酸個味道喺個檸檬茶入面。咁啊，一粒咁啊，可能都係譬如可能切七片八片咁樣，咁睇下你視乎幾多啦。係檸檬嘅份量你自己可以因嘅。好啦，咁我亦都頭先提過有加呢一個嘅青檸啦。咁青檸咧，亦都係將佢切一半就得啦。咁不過咧，要大家做多少少步驟，就係當你切咗呢個檸檬片同切咗青檸之後咧，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入面嗰粒核咧。 拎走佢先。 係啊，有陣時你用飲管嗱，當然我哋依家開始環保年代咧，就越少飲管啊越好啦。咁但係咧，有啲都係隨啲附送會俾支飲管你。有陣時你篤完，即係佢用嗰個嘢嚟篤完檸檬咧，跟住你就會嗰啲檸檬核咧會塞住。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直頭連埋個核咧喺開頭嘅工序上面已經拎走埋嘅話咧，咁你個飲管啊更加用得好啦。好啦，咁你準備咗呢兩樣嘢之後咧，跟住我就要準備蜂蜜啦。蜂蜜就可以令到你嗰个柠檬茶咧，就有一种甜嘅甘香喺度，而且呢种甜咧仲带有蜂蜜嗰种嘅甘甜喺度嘅。咁啊落蜂蜜啦，落完蜂蜜之后咧，我准备落一种咧就系、可以话呢个柠檬茶嘅秘诀，亦都系秘密所在，就系、是、话梅啦。 哦，点解要落话梅？呢、這个几估唔到。 话梅嘅酸同埋甜咧，原来放喺柠檬茶再加埋呢个茉莉花茶嘅时候，你发觉咧原来佢非常之 哦 啱胃口嘅。 会唔会好似酸梅汤？ 咁又唔会，可能调一调。 系啊，即系俾啲味 比较升华啲咯。 系啦，俾味 我未饮过吓。 系噶， 要等小白整出嚟俾我哋饮。 呢个都相当出色噶。咁你落咗啲话梅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再加啲冰块喺入边啦。跟住你就倒水啦。咁啊倒水就倒到，譬如你用个大嘅器大碗嘅装住佢嘅，咁啊浸到佢差唔多，你就开始搅啦。因为佢我有落冰啦，同埋用冻滚水去到整即系咁，所以个蜂蜜咧，大家要搞多一阵，先至搞到佢越彻底混和喺呢一个嘅茶入边。啊，头先讲嗰个就唔系加水，系加个咪茉莉花茶，加茉莉花茶， 但系都系要常温啦，或者即系唔好落热咯。总之你蜂蜜就唔好加热水咯， 系因为失咗嗰个润嗰个效力啊。咁你就落呢一个冰啦，冰你可以你惊太过淡咗嘅，你咪将个茉莉花茶再雪咗冰先咯，雪咗冰先，再落埋呢个冰。其实有啲餐厅都系咁做噶啦，咁你落埋呢个茉莉花茶之后，就将所有嘅味道捞埋一齐咧，咁就成为咗夏天一个非常之啱饮，屋企人都一定中意饮嘅柠檬茶啦。 我的享乐时代。 昨天同朋友去咗食日本烧烤，间铺头新开嘅，咁有两个佢哋讲嘅 signature dish 咁样呢个咧爆葱烤卷。佢入边咧塞满晒，就系将啲嗰啲日本嗰啲葱咧塞到成个圆形咁样咧，成个好似节瓜泡咁样。跟住咧 就 攞 去烧， 再攞去烧，哇！你跟住咧每一啖咧都系 咁，佢个圆形佢系点样巩固佢个圆形个样噶？睇下先， 我冇特登问啊，人哋可能系叫做嗰啲叫咩啊，督门秘方咁，我都唔知佢点样可以 fix 死咗 喺肉喺出边噶， 系啊，有一层肉包住喺外面， 咁即系用个肉咧，好似嗰啲金菇牛肉卷， 系啦系啦， 咁佢再揾一啲再薄啲嘅肉就包住嗰啲已经系准备咗嘅葱啦，跟住就甩佢烧。喂，呢个食法好， 系啊，同埋 好香口， 好香口啊！所以我哋饮咗好多杯中物啊，咁样咯。咁啊，与此同时就系呢个啦，就系呢啲日式烧烤 咧， 成日咧 鸡肉嚟噶嘛，呢个 都会加咧一个鸡蛋喺旁边。嗱，我特登带翻嚟咧，问下小白点解旁边一定要加呢个生嘅鸡蛋俾你搞。 哦，因为佢呢个串烧咧，通常如果佢有啲，佢有分，你睇下你自己中意边只啦。如果你中意牛肉、猪肉同鸡肉，佢都可以做成嗰啲好似肉串咁样嘅，即系日式嘅沙爹，不过一大嚿咁样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用啲竹签嘅。咁佢咧就通常个食法就会揀嗰个生鸡蛋嘅。咁个生鸡蛋咧，我之前喺饮食图鉴都讲过啦，生鸡蛋咧即系要睇翻佢嗰个出产时间，咁先至可以就食呢个生鸡蛋。咁阿欧去嗰啲都系冇问题噶啦。咁咧就 今日冇离开过。自己嘅驾驶舱， 咁你就知道冇问题啦。 如果你有阵时见到，喂，点解阿 O 有十五分钟冇开到威嘅咁样，咁你就知佢琴日可能食咗啲错误嘅嘢啦。 佢呢啲嘅串烧咧，通常如果佢一烧起嘅时候，其实佢好热嘅。佢好热嘅时候，当你饮落去嗰个蛋浆咧，其实佢可以做到系出边有一层。蛋浆系冷噶嘛，然后入边就热噶嘛，其实食落个口感都已经有。不一樣多咗嘅層次，同埋咧佢味道會多咗，因為雞蛋嘅味道普遍人咧都係會接受嘅。咁你有佢有雞蛋嘅味道喺外邊包住咗，然後佢入邊再有肉嘅香味咧，再燒嘅話咧，其實你就會 feel 到咧佢嗰個味道肉汁啊、雞蛋啊混埋一齊係一個好 match 嘅。 冇錯，咁啊最後講埋呢一道菜啦，就係燒白鱔啊。依家咧係鱔嘅季節啊咁樣啦。哇，佢真係咧外脆內軟，那個鱔皮咧燒到脆卜卜，好似薯片咁樣咯。 入面呢咬入去呢 juicy 嘅 juicy 啦，有啲汁仲可以渗出嚟啦，亦都好有嚼劲啦、 嗯、 因为你唔会烧到好老啦、 哦、有嚼劲係因为佢本身个食材新鲜 啊，好弹啊咁、哦、样，同埋呢冇骨。 嗯、哦，咁呢个好重要，冇骨啊！ 好重要啊，呢、這个所以 嘅最大难关就系呢个骨啦、 啊。如果礼拜六日大家咧，即系有谂唔到食乜啊，可能呢啲日式串烧铺啱你食。 可以试一试啊， 嗯。